警示日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 Andy 还鼓励说 你们不要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反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不到我的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伤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视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 城寨见 Port of Amsterdam, there's a sailor who sings of the dreams that he brings from a wide open sea. And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there's a sailor who sleeps while the riverbank weeps to the old willow tree. And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there's a sailor who dies full of beer, full of cries in a drunken down fight. And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there's a sailor who is born on a hot muggy morn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Port of Amsterdam, where the sailors all meet. There's a sailor who eats only fish heads and tails. He'll show you his teeth that have rotted too soon. That can haul up the sails, that can swallow the moon. And he yells to the cook with his arms open wide, Oh, bring me more fish, throw it down by my side. And he wants so to belch, but he's too full to try. So he stands up and laughs and he zips up his fly.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you can see sailors dance, paunches busting their pants, grinding women to paunch. They've forgotten the tune that their whiskey voice wrote.Splitting the night with the roar of their jokes. And they turn and they dance and they laugh and they lust till the rancid sound of the accordion bursts. And then out of the night with their pride in their pants and the slut that they tow underneath the street lamps.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there's a sailor who drinks and he drinks and he drinks and he drinks once again. Oh, he drinks to the health of the whores of Amsterdam who've given their bodies to a thousand other men. It's the bargain, their goodness, their virtues all gone for the few dirty coins when he just can't go on. Throws his nose to the sky and he aims it up above and he pisses like I cry for an unpaid for love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in the port of Amsterdam. Very tasty indeed. That's a Jack Brel song that I haven't heard before, actually. Port of Amsterdam, anyway. This second song is one that David wrote himself, and it's on his LP, which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I hope you will have heard, called Evocatively, and with a certain kind of charm, David Bowie. And it's a good name for an LP, I think. And the song is called God Knows I'm Good. 啱啱聽過呢個歌呢就係叫做 Port of Amsterdam 啦。 冇錯啦。 咁亦都係一個呢BBC Radio 嘅版本嚟嘅。咁就係呢、這個喺呢個1970年代早期即係應該係68至70年間嗰段時間嘅 BBC Radio 嘅一個版本啦。咁 啊但我哋未同聽眾打招呼喎。 係啦。 都係講呢歌。 因為太過即係有啲難堪難過呢、這個禮拜。 係啦同埋即係冇做幾個禮拜 live 有啲生疏。係啦。 系喂，大家好啊！真系又系呢个礼拜 开咗个 系啦，又系啊 ，Terry Sun， 你好， 今次做呢个嘉宾主持嘅，系啦。咁啊，又要再重复一次啊！头先嗰首叫做《Port of Amsterdam》，咁呢首歌咧本身咧。其實喺頭先阿 David Bowie 嗰個介紹裏面咧，就本身就唔係一個首佢自己嘅歌嚟嘅，一首再早啲1964年咧，一個即係一個法國嘅一個私人嘅音樂家叫 Jacques Brel 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咁咧佢就唱咗一個 cover version 咁樣，咁呢個就好早期嘅，即係變咗係即係首歌64年啦。佢唱呢個版本咧，大概係68至78年，即係到70年到中間嘅一個版本嚟嘅嚇。咁而嗰陣時嘅 David Bowie 咧。就未係真係好紅嘅。 嚟嘅佢初初出道其實都唔係話叫做一出就紅嗰啲。 係啊，唔係 噶。佢摸索咗段時間啦，都經過啲即係要捱嘅日子嘅。 同埋佢最初出道係叫 David Jones， 係 啦，真名嘅， 係個真名嚟嘅，叫 David Jones 係啦，後來先至改名叫 David Bowie 嘅啫咁樣。咁我哋今日咧，其實咧都基本上咧係即係我哋嗰、那個如果有留意我哋嘅吹雞相咧，都係話憤怒地哀悼啦。即係、就是、我哋生活喺香港就好憤怒，咁但係咧。即係呢個 David Bowie 嘅去世咧，咁就真係其實係幾即係幾，我覺得幾得意嘅嗰個時間上咧，係幾有一個即係象徵意味，好似真係一個即係一個時代嘅更替咁樣。因為尤其是咧，當佢即係去過身嗰一日宣布出嚟嘅消息，亦都係同一日咧嘅夜晚咧，就係呢個一百毛嘅呢個分享典禮。係 啦， 即係變咗咧，好似一個世代更替咁樣，即係舊嘅一個世代過咗去啦，新嘅世代嚟臨咁樣。 係啦，即係晏晝。洗版就是 David Bowie 逝世嘅消息啦， 冇錯。 晚上開始就是一百毛班分獎禮嘅 分獎禮洗版，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又要離身喎。本身我嚟講咧，又唔算係一個好係即係 David Bowie 嘅 fans 嚟嘅，咁亦都唔係聽佢好多歌，亦都唔係聽佢歌長大嘅。咁我甚至乎咧，我細個咧，即係我真係會聽歌嘅，就係其實由中學時代開始聽歌啦。我自己我最初最接觸，即係嗰陣咧已經係80年代噶啦。咁而我最初，但係嗰陣時即係80年代嘅 David Bowie 都已經同70年代好唔同啦， 好唔同啊！佢每一個時代嘅風格做緊嘅嘢都係唔一樣， 冇錯。咁但係我嗰陣時咧都覺得 David Bowie 咧，我自己唔係咁容易接受得到嘅，即係我都覺得誒咁怪嘅佢啲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嗰陣時咧都係我竟然都係即係聽好多港式流行曲啦，咁但係亦都會聽一啲英文歌，但係英文歌咧就係比較啲傳統英文歌嚟嘅，因為呢個同屋企人有關，即係我爹哋中意聽 John Denver 嗰啲咁樣嘅，即係啲 country 嗰啲咁樣咧，又或者係啲好正路嗰啲，佢都有聽啲 Beatles 嘅，咁但係去到 David Bowie 呢啲好似咁即係離經半道啦，所謂 David Bowie 算係真係前衛啦， 係啦，即係呢一類比較前衛嗰啲，佢就少聽，變咗我亦都少聽，我亦都覺得即係如果聽起上嚟嘅時候咧。我都係覺得有啲怪嘅，咁所以我就唔係聽 David Bowie 嘅歌長大啦。咁但係真係慢，即係呢個消息出現咗，同埋即係近年又反而會留意翻佢多啲，因為佢即係好即係近年佢又即係又積極錄碟啦嚇，咁、又出碟啊咁樣，即係又聽到佢啊佢啲 style 都即係都幾多變啦，同埋即係去到一個咁大嘅年紀嚇，即係去到即係差唔多70歲啦， 69歲 而離開啦嚇。咁但係佢錄碟嘅時候可能67、8歲咁樣， 喂 都已經係而家嚟講係一個阿伯啦。咁但係咧。喂，都仲有咁多新嘗試，同埋即係而家聽翻佢最新嗰只碟咧，我哋一陣都會有一啲佢最新嘅碟嘅歌會播嘅。咁都係覺得咧，係其實係喂相當之即係唔一般嘅喎。 係好向前行啦，即係其實佢不斷其實佢一般做緊音樂咧，係比人行前好多啦。同埋佢即係佢對上一次出碟就係2013年 ，The Next Day 喺 Next Day， 但係之前咧係10年冇出過碟。佢對就2003年出完 Reality 之後咧。就已經差唔多10年冇出過碟啦，咁中間佢都喺健康都出現咗啲毛病啦， 十 多 年 出一次啦，係啦、 嗯， 咁所以其實佢中間停咗好耐，咁大家都係咪唞咗10年再翻出嚟，跟住覺得咦連續兩即係差唔多以外國人嚟計，2013年出完碟，即係2016年頭又出碟，其實大家覺得佢咦其實係咪都好短時間咁，會好 active 咧？點知原來佢一個鋪排就係同大家道別嘅，係、啦，即係喺佢生日嗰日，推出話佢生日嗰日推出隻新大碟，原來。大家諗住 expect 就一連串好多嘢，有好多訪問，好多聽，發覺原來就係冇啦，就係、是、佢離開一個 message。我本身自己都唔係 Bowie fans， 都唔係專家。咁我當然身邊好多朋友都聽好多，我啲朋友都中意聽英國嘢嘅。咁即係僆仔時覺得 David Bowie 個名好笑，香港好多啲譯名叫英國之寶啊，英國之寶以為喉糖啦、咁同埋 大衛寶兒啦，大衛寶兒都得意啦， 主要覺得都好型嘅個名字就係啦。 咁同埋好笑，即係我聽我初都好接觸 David Bowie 就係八十年代中初中期啦，係啦，即係嗰時開始，咁啊太細嗰時，咁佢六二年已經差唔多喺開始出嚟唱歌，咁嗰時我未出世啦，係即係都係到佢六十年代中期，佢都啱啱出世，不過我好早年其實就冇追翻，即係後來而家睇翻，發覺哇，佢嗰年代出嚟啲嘢真係嚇死人嘅， 係啊， 所以大家係唔係咁接受到佢出嚟做音樂又好形象又好。咁但係香港人其實同埋嗰陣時，因為即係英國嘢，大家都覺得係比較屬於偏鋒少少，即係唔算，即係算冷門乖啲啦。所以後來我平我接觸時就比較係 Let's Dance 啊、唱歌嗰啲，嗰啲叫做係對於佢嚟講係比較係好 pop、好正路嘅嘢嚟嘅。同埋嗰陣時喺外國讀書嗰年代，即係 MTV 台好多歌睇，啲 Dave Bowie 其中一個成日都睇到，都覺得誒、即係覺得係幾多個係。即係做係好好聽音樂嘅人，但係對於佢嗰時認識好皮毛，冇乜話去做功課去研究，咁嗰時又冇即係冇得上網，未有 internet 嗰啲嘢噶嘛。咁你如果要追查翻 artist， 你可能要查好多書，咁嗰時又冇特別去追翻出嚟睇。 係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咧，即使你有提過 Let's Dance 咁樣啦，但係對我嚟講咧，就係嗰時我就係話中學時代有接觸到八十年代嘅 David Bowie， 即係唱呢個 Let's Dance 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即係都係奇怪，因為咧。即係我如果係嗰啲時候係聽開嗰啲即係港式流行曲嘅時候咧，去到 chorus 嗰啲位，梗係要飆高音嘅，即係都已經係咁樣嘅。香港嘅流行曲一路以嚟都係咁樣。咁但係如果聽翻佢嗰啲歌，譬如 Let's Dance 咁樣咧，喂，其實喂，首先有冇一個 chorus 先？第二就係、喂，點解個 chorus 越落越低嘅位？係 啦，佢又唔係，即係佢就唔係好公式化嘅。 係啦，即係我都仲係喺一個框框嗰陣啊，即係嗰陣時聽歌嘅時候，咁所以咧，即係嗰陣時唔識嘢，所以覺得呢啲啊啲歌咁怪嘅咁樣。 同埋即係唔係話講咩？即係我嗰個年代，我真係覺得英國嘢係我好聽好正，英國人出嚟應該覺得哎 label 好嘢先嘅，即係樂隊啊，仲有即係嗰個年代哇，即係以為嗰陣香港。仲係 under 英國殖民地就八十年代，其實好開心 嘅。其實我都中意聽呢個嘢嘅，即係但係譬如話 Beatles 啊，或者 Spandau Ballet 嗰啲， 都 係都 OK 嘅。但係即係去到 David Bowie， 我就覺得喂咁古， 英國 即係我 覺得 古怪。 都係英國一出嚟都係好，我都係即係我會可能擺上 alternative 嚟形容先嘅 小眾嗰款嘅係。 係啊，但係佢後來都可以咁成功。 系啦，即系我就即系嗰啲孤陋寡闻就觉得佢怪咁，但系而家即系慢慢个人大咗啦，即系接触多咗音乐，就觉得喂呢啲先至系即系唔会系即系墨守成规，唔会系揽住一条成功嘅 formula， 跟住去即系继续去无限 loop 咁样，而系不断咁样去试新嘢咁样。因为其实 David Bowie 佢喺即系真系爆红。佢大概七二年嗰陣開始爆紅啦，咁其實之前都有一首歌咧，我今日冇揀到播嘅，咁但係其實之前我喺節目都有播過，就係、是、有一首歌係爆紅過一次嘅，就係、是、Space Oddity 啦、哦， 六九年， 好代表性 啦，係啦，因為即係嗰陣時呢個登陸月球咁樣啦，所以有呢個 Space Oddity 咁樣就哇爆紅咗一次咁樣。咁但係即係正常嚟講，喂，好多人就會係墨守成規，或者點樣就拿住嗰個 formula， 攞住嗰款嘢就無限 loop， 繼續 loop， 希望即係延續呢一種成功。但係佢就唔係 嘅 喎，佢不斷咁去即係再去揾一啲即係啱自己或者係即係啱自己發揮到自己天分嘅一啲嘅款式啊。 所以作為一個，所以一個叫可以用為好偉大嘅音樂人嚟嘅就係、是。佢六十年代嘅作品，今日聽翻，佢都俾咗啲啟發性你。 係、 永遠就係做緊一啲好啟發性嘅嘢，令你不斷聽嘅音樂，佢都可以幫到你去向前去做不同嘅音樂。 係 唔會話真係框喺嗰度就係咁食老本。 我覺得咧，即係佢頭先我講就係話嗰個即係時代嘅更替嗰樣嘢咧，其實即係佢俾到出嚟嗰個啟示咧，反而正正就係提醒翻而家即係譬如香港，我哋近年都聽，即係唔係近年近幾個月都聽唔少嗰啲即係喺香港嘅一啲所謂上咗年紀嘅成功人士啦，即係嗰啲即係戰後一代，跟住個個而家上曬位，跟住話啲係人係廢青啊，唔中意買樓啊，中意揸你係中意住帳篷嘅。你咪住帳篷咯，咁嗰啲咧， 講啲衰嘢， 係啦，嗰啲咁嘅人，即係一個好大嘅警醒嚟嘅，即係當然啦，嗰啲人唔會受到任何嘅呢啲人嘅警醒啦。 好嘅， 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就係話，喂，其實呢個所謂嘅世代之爭或者世代更替咧，其實同年紀無關嘅。 冇 錯，即係 David Bowie 都係咁嘅年紀，佢亦都喂佢上曬位添啦， 係咯， 亦都係即係甚至乎佢嘅成就遠比嗰啲頭先我講話發表言論嗰啲，譬如王晶啊、李力持啊，或者係仲有邊個即係最近即係呢一類咁樣嘅言論嘅人啊，喂佢嘅成就遠超啦，係咪先？ 即係睇到， 但係佢即係 David Bowie 就係唔會係呢一種咯，唔會係即係硬係覺得有一種嘅 模式先为之成功，甚至乎喂英女王要同佢受婚，佢都唔要， 远低佢都唔要。 系啦，即系佢觉得佢自己作为一个 rocker 做乜嘢啫？ 系啦，即系呢个唔系我，即系佢讲嘅法就系话呢个从来都唔系我生命中努力想做嗰样嘢嚟嘅，点解我要攞啫咁样？即系喂，你比起嗰啲嘅老屎忽就会觉得哇，大佬 去攞啦， 整个大紫荆勋章嚟梗系要啦，大佬系咪先？你而家喂人哋封爵俾个即系 CBE 你都唔要， 系啦。 喂，呢啲咪型咯， 同埋好似佢即系离开咗嗰日，你睇即系除咗好多好多其他歌手对 idol， 好似譬如好似你阿卡麦伦都即刻发个出嚟，但系即系佢我听 David 个音乐大啊，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话即系佢好推动德国统一，都出咗好大分，即系一个音乐人喺度对世界咁贡献，唔系真系一个商业行为咁简单，佢一个有 vision 嘅人，令到大家喺思想上有好多嘅进步嘅进步， 同埋你系即系影响到世界，你系影响到即系流行曲或者即系摇滚音乐嗰个发展，即系佢个成就就远超于嗰啲。 所以嗰啲话若化三个荷兰水鬼心口又如何咧？ 又或者系啦，你买到楼，你买到好多栋楼，跟住你又可以收租，咁又如何咧？咁样即系个眼界之浅咧，即系香港人嗰种眼界之浅咧。就真係好難同呢啲即係偉大嘅人去比較嘅，咁所以咧，我不如聽多首歌先啦。 好啊， 睇下呢個即係繼續我哋要咧按時序咁樣咧，我哋去聽下即係 Bowie 嘅歌，又講下嘅時事， 係啦。 啱聽過就係 Bowie 嘅一首作品叫《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不過呢個版本就唔係 Dave Bowie 自己嘅，就係 Nirvana MTV Unplugged 嗰個版本。咁都其實幾傷感嘅，你 Nirvana 嘅 Kurt Cobain 又係咁喺，即係我就本身都唔係 Nirvana 嘅 fans， 咁我都唔係好認同 Kurt Cobain 處理自己生命嗰個方法嘅。咁但係佢嘅音樂才華就係好，即係玩到歌玩得好好正，即係呢種組合就係即係今日聽翻都好好傷感，即係 Dave Bowie 又唔喺度啦 ，Kurt Cobain 又唔喺度啦，咁呢首歌其實係即係 Dave Bowie 好早年嘅作品啦，但係嗰、我哋公好中意呢樣嘢歌啦，咁同埋而家諗起就係、即係我哋香港就有一個出賣咗香港人，呢首歌係佢出賣咗世界嘅，你個諗起就唉，即係啱早日就施政報告出咗，因為不斷四廿二次一打一路諗起，即係好似將個買不如買佢算啦，即係有時即係突然間即係傷感之中有少搞下事， 即係憤怒中嘅哀悼，哀悼中又有憤怒。 因為喂，而家真係聽翻對咩回蘇到咩，特別聽到翻呢個版本咧，即係哇嗰種。揦住揦住咁， 同埋你咁樣講咧，即係就真係好有嗰種強烈嘅感覺，就係話 Nirvana 嗰個即係阿 Kurt Cobain 又去咗 ，David Bowie 又死咗，咁點解真係咁多人死又唔見梁振英死咧？真係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或者 The Man Who Sold Hong Kong， 即係好似今日定都係個即係大家兩個新聞就係 Alan Rickman 又過即係就死咗啦，又真係。六十九岁 又系六十九岁又系 cancer 喎，又系英国人。 六十九岁咁多人死，六八九冇人死，啲人少多字喺中间咧，真系 就系嗰个八字就挡 顶咗 啦， 系挡咗，即系几伤感嘅个例牌其实。有好多好即系一个好出色嘅演员啦，音乐人啦，跟住点解咁嘅财政唔系咁嘅施政报告出嚟，即系哇，即系点算？即系加埋成个天今日成日落住雨咧，即系讲凄厉嘅感觉咧，好。好體會到真 係，係真係， 即係諗下俾人個出賣咗嗰種感覺， 唉，真係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咁樣。 四十二次， 仲要今日咧，即係我其實咧，因為我對呢個施政報告咧，唔知點解我係真係完全係提唔起興趣嘅， 我都係好皮毛拉立先。即係未有時間攆一攆， 我冇攆之餘咧，我連懶人包我 post 出嚟自己嘅 Facebook 咧，但係我自己都冇得點睇，因為我實覺得太廢啦。仲有乜？仲有乜嘢好睇？即係佢會有啲乜嘢嘅政策可以帶領到香港係去一個好嘅發展，或者去一個我哋即係想願景嘅地方？冇可能。 係啦， 你淨係知道佢只會將香港咧變成一個中國嘅城市。 係啦， 係去幫去 serve。中國去即係進行佢嗰啲所謂咩一帶一路啊，或者佢嗰啲係啦，或者中港融合嘅， 同埋或者覺得有啲嘢可能為鋪排佢嘅連任競選工程嘅一啲 B 嘅工程啦，我覺得實有啲咁樣，我都未論啊，估計都會有嘅。 咁肯定啦，即係當中有幾多嘅即係二十億啊，點樣擺喺嗰啲創科嗰啲咁樣嚇，即係呢啲。好明顯都可能係即係分定豬肉咁樣，即係我完全係冇興趣，覺得即係呢條友仲有啲乜嘢？ 因為今日冇心情睇朱成係快。 係啦，咁但係即係跟住咧，隱隱約約，譬如今日佢有即係係啦，好多嘅趣事噶嘛，譬如話即係當晚嘅一個即係傳媒嘅一個論壇咁樣啦嚇，啲人問到佢識唔識咩叫洗版咁樣，佢話識，咁但係跟住知，跟住又 dead air 咗咁樣，即係呢條友你見到佢係。即係你唔知道又唔會講嘅，即係你永遠冇一句真話講出嚟嘅，即係唔知道你又唔去而去認，知咗咁樣就跟住好厚面皮咁樣由得佢 dead air 咁樣要人哋解釋翻俾佢聽。 白宮發言人之前冇 beef 佢咩個睇法？ 白宮發言人可能都唔知係咩嚟。 咁又唔知係嘛？ 佢真係有幾出奇嘅真係。 咁啊係。 係啦，我諗今日又有一啲嘅訪問，我唔知係咪佢係咪上電台訪問，因為冇 今次我睇到新聞好似係上電台做咗啲訪問嘅。 係啦，咁就開始喺度即係口出狂言就話，即係話如果2012年咧 已經 係 普選， 就一定我啦。 喂， 係啦，即係喂，跟住話點解即係我好 unpopular 咩？唔係啊！即係我係嗰三個嘅候選人之中嘅最 popular 嗰、那個，啊有普選嘅時候都會選佢咁樣，即係唉， 聽完都覺得費事聽落去，即係覺得哇， 即係有嘢去到咧，即係我竟然咧，我聽到有一啲嘅係啦口出狂言啦，但係我聽到有啲嘅即係評論。電台即係我深敲我，譬如我今日去眼鏡鋪整咗少少眼鏡嗰啲嘢，咁佢就喺度播緊收音機，有啲評論喺度講就話啊，其實咧佢咧今次咧去譬如立法會答問大會嘅時候咧，個態度咧都和諧咗好多啦，因為啊佢話啲泛民嘅議員咧都提出一啲好挑釁性嘅問題，但係咧佢都冇好同佢哋針鋒相對咁樣。 但佢本身佢行出已經挑釁性咗嘅咯， 一來啦， 關人哋， 唔係 都唔使再挑佢啦。 喂，二來啊，即係。 喂，你立法會 suppose 係一個交叉政府、交叉行政長官、行政機關嘅一個地方，咁喂，佢即使問你挑人性嘅問題，你都應該係要去解答、去處理，你要向呢個立法會問責噶嘛？理論上 係啦。 咁你講乜嘢？即係你唔同佢針鋒相對，就好似等於佢係好好人、感恩大赦，哇！已經係哇，連個態度改變咗啦，好和諧啦咁樣。 加分俾佢咧，講到 即係。有冇都系嗰啲好心嗰啲主持真系有冇搞錯？你真系知唔知自己講乜嘢啫？即系知唔知究竟成個即系嗰個權嗰、那個架構啊，應該係點樣？邊個向邊個問責佢都未知，就喺度講話佢點樣係啊已經好咗啦，冇去挑機啦咁樣。喂，但係佢啊 99% 時間都喺出邊挑緊機 啦。嘛，嗰即係佢可能會回氣唔挑字啫。 係啦，即係你跟住即係之前嗰啲咩李國章啊嗰啲咁樣， 已經挑到爆曬， 已經挑到爆啦嚇。咁、跟住仲即係仲有各式各樣嘅嘢喺度唔識講， 講唔到咁多。 即係你跟住嗰啲一帶一路咁樣又 不斷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真係。 咁即係。系咯，我真系冇细心去睇佢嗰个即系施政报告噶，甚至乎即系其实我都会尝试想去关心一下一啲当中有啲咩文化政策，但系即系我只系见到其实懒人包得两点嘅啫，就系、是、唔知咩拨啊！我记得我见到一个懒人包，佢竟然话喺呢个咩星光大道整一个咩漫画嘅主题嘅嘢咁样。大佬啊，点啊？又整漫画主题之前已经有个李小龙像，又梅艳芳像，又呢样又嗰样。而家又话整个乜嘢话？嗰啲动漫、啊， 同埋我觉得好似系可以话搞个咩 动漫乐园，金紫荆广场就设动漫乐园，唔系尖东海旁，系金紫荆乐园，咁都几好笑啊！你金紫荆本身系一个即系好似好严肃嘅嘢，咁但系侧边又整扎动漫，动 漫 咁系咪真 系？你系边啲动漫先？系咪香港本土啊？定系你买外国嗰啲翻嚟咧？ 系咯，系米奇老鼠啊？净系叮当啊？净系香港嘅嗰啲喜羊羊啊？嗰啲咁样咧？ 哇！定系可以把它借晒皮 啊？系啦，正认认乜嘢咧？同埋，即系我唔系话对嗰个地方有啲咩嘅，即系话你觉得嗰个地方应该好严肃。即系你嗱，你讲你嗰啲升旗礼嘛，同埋嗰啲喺嗰度发生啦。 啲动物园呢个， 喂，但系你侧边又整集动漫喺度，咁就算点咧？ 唔系咯，你唔使，即系你可以揾个第二个 location 摆。系咪即系搞笑咧？即系话呢个原来成个升旗礼啊，金紫荆广场其实系搞笑嘅。 仲有话咩定到啲咩红绿灯过马路嘅时间长咗， 系 正职嚟噶嘛？ 系 你个厕所整到好似冇咁啲人俾得 冇滑 冇滑嗰啲游戏机， 系啦。啊，仲有一啲嘅即系文化嘅， 即系呢啲听系好好笑嘅，其实 系咯，恒常免费开放康文署辖下， 系啊，咩会搞啲 WiFi？ 个 WiFi 又话个提速，即系个速率就劲啲。哇，正职啊，大佬俾。 特首嚟啊，大佬施政报告啊，大佬真系，唉，真系觉得。好似话今日又话本市嘅市民啊，即系好似又唔知系应该系出席一啲又系访问咁样嘅时候咧，就话即系讲香港嘅市民，因为本市嘅市民啊，本市嘅咩啦，佢其实咧已经咧成个 mentality 咧已经搬咗去翻咗去大陆，佢自己只系一个即系市委书记咁样嘅角色，咁即系话咧佢嗰个连任工程咧，其实咧都系从一个即系市委书记 做多一 角度去做 啦，系啦， 咁变咗咧。佢所有做嘅嘢咧，其實就唔係面向香港人嘅，咁即係解得通曬㗎啦。點解你個施政報告完全都唔係即係向呢個面向香港人啦？ 向佢啲老頂交代 咪咯，全部都係即係向老頂交代啊？點樣？即係你見到，即係佢發展嗰個方向啊！頭先我同阿 Terry 一齊即係揸車過嚟嘅時候，就係塞車塞到飛起啦。咁我哋都有即係有感而發，即係覺得喂，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做好香港，或者你係向香港去負責嘅時候，你即係你見到香港嘅交通或者啲道路網，其實已經係有咗好耐嘅。可能講緊成幾廿年、七十年代開始，即係可能係麥理浩年代開始鋪設落嚟嘅啲道路網。咁你喂？你見而家係已經係唔啱呢個時代用㗎啦，可能咁你要改呢啲嘢，哦，你唔搞呢啲裏面嘅嘢㗎，你就淨係不斷搞外圍嗰啲咩港珠澳大橋啊、三跑啊、 高鐵啊 ，全部都係搞向外嘅， 係啦，我搞即係你幫唔到解決到呢個問題過，你攞嗰啲錢你即係喺道路方面你搞一搞改一改，即係通過啲車咁多你冇辦法。唔通你叫人抌啲車冇咁你同埋啲工程你見到周圍個隊度爛曬，但你又 係。 摆住啲做乜嘅？ 即系我哋嗰个位咧，因为我哋喺尖沙咀过嚟啦，咁所以一定会经过即系嗰个樽颈位，即系嗰啲世界殡仪馆出边咧嗰个樽颈位咧。咁嗰度咧就我知道，如果大家有搭车或者揸车留意咧，即系嗰度整路咧，整咗都唔知几多年噶啦。 系啦， 我見咧，譬如話誒，即係土瓜灣有啲舊樓已經拆咗，起咗棟新樓出嚟， 起咗㗎啦， 咪有棟好似海旋門嘅物體嘅，中間有個窿咁樣嗰棟大廈啦，成棟加密學校已經拆咗，唔知幾耐啦。 係啦， 但係嗰啲咁嘅道路工程 爛曬， 我一路都喺度嘅喎，行久 好似係嗰個區嘅面貌嚟嘅部分嚟嘅， 冇錯係啦，嗰區 面貌嚟嘅。 即係應該咧，即係如果嗰啲咩十八區每一個地方整隻圖騰喺度咧，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區就可以就係呢啲啦，整隻水整個水馬喺度就係啦， 就係 呢個區嗰個地標就係個水馬，即係咁樣嘅喎，點解可以咁？ 令到就係個交通咁你掘路工程，你自然令到條路縮窄咗，你車真係唔夠行，加埋今日譬如天氣唔好，禮拜五又多人出車，搞到就變得好似死死，好似早幾日上水定咩有幾單撞車，就差唔多已經成個嗰個區已經死咗， 係啊， 根本都唔使翻搭，搭咗翻屋企都嚟都翻唔切。 係啦，咁仲有即係之前好多即係譬如話即係新界好多啲鄉郊地方啲路好窄，但係因為佢又係咁樣去即係批嗰啲即係大型泥頭車嗰啲牌，咁於是好多泥頭車行，於是好多交通意外 啦。 年尾嗰單即係撞小巴嗰單就係一個好即係好淒涼嘅意外。係 啦，咁嗰度啲人 其實都好多呢類咁嘅嘢。 有啲咪大型貨車出入嘅嘛，生活模式唔係咁噶嘛。 即係你香港裏邊你唔搞，你就不斷去搞嗰啲即係向其實佢話啦內交啦，其實係向外嘅。 係啦， 喂呢啲即係唔係即係出賣香港係乜嘢咧？咁你話呢個人仲話要？即係如果佢就話即係冇連任嘅計劃啊，就佢冇話冇計劃連任喎，佢只係話冇連任未有連任嘅計劃， 或者佢預咗我一定係連任咗，或者我選時就係 啦 個 term 就係做冇十年噶嘛， 係啦，順都冇想邊有連任計劃啫，係咯，連任硬係冇問題，唉，真係離曬譜啦，唉，好憤怒中哀悼，我哋繼續憤怒中哀悼先得。 啦，啱啱聽過呢一首就係 Dave Bowie 一首好早年嘅作品 Starman。咁我呢一個 version 咧都唔係佢自己嘅，就係、是、布袋仁太，日本其中一個即係最出色嘅吉他創作歌手啦。咁、布袋仁太本身就係一個好超級嘅 Dave Bowie fans 嘅。係。咁喺 Dave Bowie 去喺應該好似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日本演唱會裏面，佢都有揾布袋仁太做 open act， 同埋都有做嘉賓一齊 jam 個歌。 係。 咁啊，後來亦都做咗朋友，咁啲即係嗰啲日本電視節目訪問係阿布袋仁太訪問阿 Dave Bowie 添。 嗯 因為布袋仁太本身係好聽英國嘢，咁佢 Dave Bowie 係哇，即係覺得冇 Dave Bowie 冇佢一樣啦。咁啊喺佢自己嘅第二張大碟嗰度咧就 cover 過呢一首 Starman。Starman 都係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嘅。 係， 即係你聽翻啲歌詞，有時聽完啲歌詞，你會即係覺得唉。即係我有一兩次聽，我都會有啲流眼淚。 哦、 即係嗰種感覺好 touch、即係日本，即係本身 David 對日本東方文化佢都係好有興趣啦。好、多日本啦，佢又好似同林六一合演個電影 《前 上快樂聖誕》啦，咁樣。即係變咗佢，即係令到對影響都唔止其實歐美嘅音樂啦、亞洲啦，日本好多音樂都係好受佢影響。波特係其中一位嘅， 係、啦。因為其實呢首歌咧，亦都係出自咧，其實就係佢72年咧最真係令佢開始爆紅，係 啦， 就令 David Bowie 爆紅嗰只碟啦，叫 Ziggy Stardust 啦，《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嗰只碟，就72年嗰只碟。 呢當時嚟講係好近嘅一啲，當時 即係好歷史性嘅一隻碟嚟嘅。而 Starman 咧就係嗰只碟嘅第一隻黑歌嚟嘅，當年就係 啦。 咁其實佢成只碟咧都系一个即系有一个概念大碟啦。我谂嗰阵时即系概念大碟，我唔知系咪即系算系都算系新鲜嘢啦。 一定算系噶啦。 咁佢都系成个古仔咁样，咁佢都系讲一个即系外星嘅物体就通过呢个 Ziggy Stardust 呢个人呢个咁样嘅表象， 作为一种媒介同大家 系啦，同大家沟通即系讲呢个即系救赎啊，成啊，即系讲地球得翻五年啦咁样。而 Starman 咧就系即系第一首歌，亦都系讲就系话有个后生仔听到。Ziggy Stardust 嘅一啲嘅即係嗰個 message 嗰、那個即係 message 講希望啊，講救贖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嚇。咁、其實之前我哋喺我係咧，我探長喺個節目都播過佢即係 Ziggy Stardust 啊 David Bowie 嗰個版本嘅。咁但係嗰陣時就係講講 Martian 嗰套戲咧，嗰套戲都有播過呢首歌噶嘛，係啦。咁但係啦，呢一首 Starman 咧，即係其實如果你睇翻網上都睇到佢個 video 嘅，即係好似嗰啲電視節目咧，好似以前我哋睇即係《歡樂今宵》咁 咧， 係啦，係啦，電視節目咁樣。咁但係 David Bowie 嗰個打扮咧，就係即係耳目一新嘅，當年突然間就變咗嗰一種。好似玩 visual 玩 glam rock 嗰啲開始啦， 係啦， 頭髮型啊轉咗，以前嘅髮型都係長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好似hippies 嗰啲即係闊腳喇叭褲咁樣，但係突然間咧就變咗咧，佢好怪嘅，就前面都要鮑魚刷咁樣，但係後邊都長長地咁樣， 係啦， 跟住就化曬妝啊，條眉都剃鬼咗咁樣嘅， 好 icon 佢嘅，而家你睇翻就哇！其中一個 icon 嘅造型嚟嘅， 同埋嗰陣時就開始玩即係呢個性別嘅嗰種嘅模糊性啦。因為其實佢又結咗婚嘅嗰陣時係即係個 Angie Bowie 同佢結咗婚咁樣，咁但係佢又喺個即係一啲雜誌訪問又話自己係 gay 咁樣，咁即係變咗啲人開始就懷疑，喂，究竟你係 gay 定係點嘅咧，還是你敗嘅咧咁樣？即係佢會識得好製造好多啲話題咁樣。所以咧，即係由嗰隻碟開始咧，佢就真係開始爆紅啦。即係我揾到，即係嗱，之前就話 Space Oddity 就叫做爆紅咗一次，跟住就唔知點算咁啦。咁到七二年出呢個碟嘅時候咧，就離家火啦，離了啦。咁啊，即係突然間爆紅，跟住就開始慢慢去即係步向美國咁樣啦。咁就即係佢係即係揾到一條路啦嚇，咁即係我覺得嗰種揾到一條路或者係我唔知，即係我估有少少就係又係借呢樣嘢講嗰種年代交替咧、即係我唔知你點樣睇，譬如一百毛嗰個頒獎禮啊，即係孤物論你中唔中意嗰種嘅即係方式嗰種嘅嘅品味都好，但係我覺得喂佢叫做係真係咧。好似 Starman 會揾到一樣嘢嘅時候咧，終於有一啲媒體揾到一個方法咧，去點樣將一啲即係本來啲網絡嘅文化咧，就徹底咁樣咧，就係將佢擺咗上台面啊，擺咗上呢個即係主流嘅文化，擺咗上一個實體嘅世界裏面咁樣。因為以前好多嗰啲即係老餅都會覺得，嘿，網絡嗰啲僆仔喺度玩嘅啫，一百毛嗰啲咁樣嚇，即係喺度即係玩呢啲咁樣嘅惡搞啊，呢啲都係佢哋自己嗰啲嘅嚇僆仔嘅趣味。都唔知道你哋做緊乜咁樣，好多呢啲噶嘛。咁但係而家佢通過即係一個頒獎禮，而仲有電視直播，甚至乎好多人咧係會走去咧去街邊，即係有啲組織啦，去組織一啲即係 户外直播一齐睇咁样，美孚咁样，好多人去睇嘅。咁见到即系佢真系将佢咧就一啲网上嘅文化、啲网上嘅活动咧，就变成咗咧一啲即系好实质嘅一啲社交活动啊。当然啦，即系譬如话网台或者有时一啲网上嘅组织，可能都会搞网聚咁样，咁都会有一啲即系 规模又冇咁夸张。 系啦，即系都过往都有一啲即系网上将佢即系浮咗上面，变去同呢个即系实质嘅生活即系扣连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就好大规模、好大 scale， 亦都系即系得到好大嘅注意咁样。我觉得即系都几同样地系，我觉得都几划时代嘅呢。 划时代啦，点解？因为譬如好似过往即系踏入2016。咁首先大家都留意到，譬如新城電台就所以出大裁員啦，簡單啲講大裁員啦，好多音樂節目都縮啦。 嗯。 咁亦都即係相信亦都好多人傳就話，其實發覺傳統電台特別做音樂啊嗰部分係冇得做。即其實普通傳統電台，即係可能已經係面臨一個新嘅去揾一個新嘅空間去轉變生存。好似譬如你咁你商台準備續牌啦，咁你港台都開始即係有啲。好元老級嘅人都要退休啦，之前亦都有啲已經被退休咗添啦。咁、你睇到就係傳統電台一個好新嘅，係嚟搣一個新嘅衝擊，咁改變。咁其實而家好多人聽，即係傳統唔好講紙媒嗰個心機先，可能用 apps 聽啊，即係唔係需要實體，你仲有一個電台一座嘢響住播。好似我哋咁，其實已經係一個 係啊。 咁你其實一百無線係一個好實體，而家都係一個其實一個主流嘅趨勢嚟添。呢個係應該大家要一個大勢所趨，係一個大家要面對嚟緊。 冇錯， 係可能呢個將來呢個先係主導咗嘅嘢。 係， 所以大家係要去睇。咁我覺得就中唔中意啊？嗰啲惡搞好唔好玩呢啲就個人口取決。但即係你唔能夠唔承認佢係令到大家好 juicy 呢件事。 嗯， 大家留意。 嗯， 咁同埋佢裏邊亦都覺得幾搞笑、幾開心啊！其實佢幽默，其實點解一個正常嘅社會上面？點解啲幽默其實係冇問題？ 係 你又唔係話佢主要唔去鼓吹去攻擊人冇成咁，大家開個玩笑係即係大家唔需要覺得啲老人即係老人家睇法就係、是、你唔明就咁，但係其實後生仔係好覺得呢個係一樣，佢哋同俾一個空間去發去嗰啲點去幻唔係幻想，叫俾佢空間去做佢哋嘅創作嘅嘢 係 啦，同埋鼓勵佢哋去嘗試去玩，唔好首先覺得一啲你要講到就係好嚴肅，其實大家香港其實。咁多怨氣，你有呢啲嘢，反而係幫大家反而 relax 下個成個氣氛。 同埋，我覺得咧，因為佢嗰種嘅二次創作咧，好多時都係用一啲時事啊嘅話題啦。而且，我覺得佢哋嗰啲二次創作亦都係好用翻政府嗰啲咁嘅術語咧，好適時嘅，成日都 係 即係好 timely 嘅。係 啦， 譬如有啲事發生咗，佢即刻就可以有作品啦。譬如話嗰陣時，譬如呢個區議會完咗之後，選完之後，即刻就有呢個樹能夠 係啦， 係啦，即係可以。好快有一個即係作品出現到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嘅節目啦，又有飛6:30左右新聞報道啊咁樣，咁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哋係嗰個反應好快，對於嗰個社會時事嗰個發展嗰個嘅脈搏係掌握得好好嘅，咁點解會即係會嗰個頒獎禮？通過玩呢啲二次創作可以引起咁大嘅共鳴咧，我諗亦都係就係因為即係好把握到嗰種即係尤其是即係香港人對嗰個社會嘅不滿啊，係 啦， 呢個制度嘅不滿，跟住發生咗好多好荒謬嘅時事，而佢咧就可以將呢啲咁荒謬嘅時事咧， 一個好荒謬嘅表達方式， 係啦，用一個其實咧佢好得意喎，佢係用翻一個好傳統嘅表達方式，即係你譬如頒獎禮咁樣。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頒獎典禮，但它將每一個環節都走去惡搞，加了一層的新的意義下去，咁樣拿去玩，變成成件事是很好笑，即起碼很好笑先，即大家當然有些位置是笑中有淚，即我自己看回譬如網上那些即重播咁樣，即我自己看回譬如話佢有一個叫做泛望兒童合唱團， 係啊，都 呢個我覺得個名字已經改得好好，咁但係跟住係譬如話佢播無間唱無間造咁樣，即係講嗰啲細路仔哇要處理嗰啲功課，暑期作業好辛苦咁樣，連呢個夏天啫，即係何時即係為何呢個咩夏天為何還未到咁樣，即係嗰種反而係一種好心酸嘅感覺嚟嘅俾人，咁所以係一種好有笑聲有淚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 你見到就係話佢，你可以話佢好多呢啲咁嘅元素，好貼近時代嘅，甚至乎有啲嘢可能係先於時代嘅。你可以用一個即係可能冇咁即係貶義少少嘅字叫 gimmick 咁樣， 係啦， 即係佢玩到呢啲 gimmick， 令到人而覺得係好有效地將好多唔同嘅 gimmick 咧，嘣擺埋一齊， 係啦， 變咗嚟一個大爆發。我覺得有少少似 David Bowie 個當年，即係譬如話呢只碟 Ziggy Stardust 呢個碟一樣。其實好多唔同嘅 gimmick 擺咗喺度，譬如話佢依首歌咁樣，即係可能因為其實嗰啲即係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頭咁樣，即係嗰啲對於太空嘅想像，因為你又登陸月球啊，成咁樣對於太空嘅想像好多啦。咁但係譬如話七一年有譬如石油危機啊，咁樣成個社會、成個世界都係充滿危機感。 係啦，即係冷戰時代。 係啦，冷戰嗰種咁樣，咁你變咗你又可以玩到呢一個嘅，即係用一個咁樣去發揮一個故仔出嚟講，就話喂地球就嚟玩完啦， 係啦， 得翻五年。跟住咧，而家有個外星人咧出嚟咧，就通過一個 Ziggy Stardust 個物體咧，就俾啲啟示你哋咁樣。喂，呢個亦都係玩緊嗰個時代同嗰個時代一個緊貼嘅一個 gimmick 啊，所謂。但係同時，佢亦都會玩好多即係 visual 嘅嘢。 係啦。 而音樂上亦都係好多個創新，等於就係話好多唔同嘅 gimmick 啦，所謂即係其實 gimmick 有少少貶義，但係即係總之好多唔同嘅 ideas。 系啦， 摆埋一齐嚟一个大爆发， 系啦， 有少少似咯，我觉得即系点解而嗰样嘢点解会突然间令到即系哇嗰阵时英国人即系 呆咗嘅， 目定口呆，哇你搞乜嘢咁劲嘅你可以咁样， 系啦， 即系有少少咁嘅感觉。 同埋佢都可以前瞻性嘅，调翻转你而家成日都觉得个地球乱成咁，其实即可能执翻五年寿命都唔奇。 喂，我哋成日 地球都转 consume 晒， 系地球暖化， 暖化啦，咁你。人即係同咁地啊 ，ISIS 啊，國家同國家之間嘅都衝突出嚟，其實、即係大家係要反思，係我哋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玩完咧？ 嗯，係啊，所以咧即係可能咧，其實呢個 Ziggy Stardust 今時今日咧， 可能 David 即係而家翻咗上去做呢個 Starman 啦。 佢真係做 Starman 啊！真係跟住睇下揾香唔係香港揾世界上邊一個 Ziggy Stardust 去俾啲啟示我哋。 Ziggy played guitar, jamming good with Webb and Gilly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He played it left hand, but made it too far. Became the special man, then we were Ziggy's band. Ziggy really sang, screwed up eyes and screwed down hairdo.Like some cat from Japan. He could lick 'em by smiling. He could leave 'em to hang. Became on so loaded man. Well hung in snow white tan. So where were the spiders while the fly tried to braid our bones? Or just the beerWas the gnat with God-given ass. He took it all too far, but boy, could he play guitar. Making love with his ego, Ziggy sucked up into his mind, like a lever messiah. ticket played guitar. 好啦，啱啱聽完就係 Bay Bowie 嘅 Ziggy Stardust 啦，咁啊，即係講得咁耐，終於出場啦。係 啦， 係啦， 個主角終於出場。 係啦， 喂，但係咧，而家你聽翻呢首歌咧，即係你都會，我都會覺得好型啊。 係型，嗰啲吉他嗰個編曲 係啊，即係你 攞啲聲又係好特好特別嘅。 係係啊，因為嗰、那個吉他手啦 ，Mick Ronson 啦，即係亦都係特登即係揾佢，即係佢都係呢個即係 Spiders from Mars 嘅其中一員啦，就係嗰隊樂隊就係 Spiders from Mars 啊嘛，咁就佢係即係有一個新嘅吉他聲出現啦，咁而當年嚟講係即係好新嘅聲，但我諗即使而家嘅 standard 咧都係相當新嘅，即係你而家嘅流行曲邊又有人夠膽做啲咁嘅嘢？ 係啊，冇啊。 即係做出嚟都可能我唔知啊， 可能過唔到老細出到 香港就一定過唔到，都唔知你做乜，都冇 chorus 嘅首歌又或者係即係咩嚟㗎究竟咁樣，即係嗰個吉他又鬼咁大聲又鬼咁尖咁，可能會咁樣講嘅。咁但係就係即係人哋喺講緊72年，即係講緊40几年前啊，知唔知啊？係啊， 40几年前啊， 係咯。 即係因為真係就係佢入60年代二年出嚟，即係橫跨超過五十年， 係啊， 佢音樂嘅影響，即係每一嚿做緊嘅嘢出嚟，都係有一啲影響俾你去思考， 係 係啦，即係好似即係所以大家覺得佢好似係外星人，佢而家即係翻上去，佢即係可能係完成嗰個地球嘅任務， 係 擺低咗好多 message 俾大家繼續去發酵，去繼續去延伸落去， 係即係老實講咧，我覺得有時咧今時今日咧，即係。尤其是喺呢個咁嘅世代裏面咧，尤其是喺香港裏面咧，我覺得可以離開咧，可能係一種福氣 解脱嚟 㗎，係福氣嚟嘅。 咁可以出門，就算出去做嘢，去短日子都好， 係 都覺得係出出去，一翻嚟一入一靚啦，我就唉。 喂，我就係即係唔使好耐之前啫嘛，即係、就是、我上一個 trip 就係八月頭去到八月中嘅一個段，所以 trip 去英國，跟住翻嚟嗰種嘅即係唔舒服嘅狀態咧，或者嗰種覺得好 shock 或者覺得香港好眼冤嗰種狀態咧，維持咗幾個月啦。我諗我係即係用咗成2个几月先至慢慢恢復翻，慢慢即係接受翻自己喺香港呢個現實。慢慢接受翻，唉、哎，即係命苦啊！ 去到歐洲，去到英國，你哇，好開心嘅。 係啊，喂，我嗰次仲要係去蘇格蘭，即係蘇格蘭嗰啲咁樣嘅大嘅山啊，或者係嗰啲 valley， 即係嗰啲山谷咁樣大自然啊，嗰啲係即係完全一望未處一望無際啦，即係佢搭啲山嚟咁，但係係啲好大，我會形容係 so breathtaking 嘅，即係令你好即係哇 嗰啲 唞唔到氣嗰種感覺。咁你翻到嚟香港，梗係所有嘢都好眼冤，係啦，即係所有嘢都好眼冤，而嗰種嘅狀態一路即係去到而家，咁所以可以離得開咧，即係譬如話而家好多朋友咧，即係唔係嗰種離開啦，就係我見到網上即係睇 Facebook 咧，尤其是呢兩日咧，好多朋友都去咗台灣官選 哦，係啊，都一個又係一個世、啊、真係世代交替一個歷史一刻，聽日。 系， 但系 系啊，会，但系亦都斗等佢哋，即系好感受佢哋嗰种喜悦啊！可以即系暂时劈低香港，我真系劈低香港几日唔理，我专心投入去。譬如话而家好似系进行中嘅，呢个蔡英文嘅造势大会咁样，应该可能即系系咯，嗰个落住雨，着晒雨褛咁样咁坐喺度。 系 啦，但系我会感受到嗰种嘅气氛咧，几咁开心，或者即系几咁振奋啊！令人。即同埋充滿希望， 係啦，係咪？即係面對一個時代一個交替啦。 同埋你喺台灣，你都仲覺得有啲希望，因為台灣未被一國兩制嘛， 仲頂到， 仲頂得住嘛。同埋即係你要見到，喂，蔡英文今次好 likely 會贏啦即係跟住可能民進黨連即係立委都可能掃埋嘅， 控制埋 係啦。你要見到，喂，佢真係有個希望，佢可以有機會可以發展到一條路線出嚟，係唔需要依賴大陸，或者唔係話咁依賴大陸嘅， 係啦。 但香港而家咧就啱啱調翻轉，我哋係呢個 一帶一路， 係啦，一帶一路，係 啦， 真係人哋咧就係喺度即係哇，蔡英文 點 樣 去 世 自己去 政黨嘅輪替，更加去即係走向一個可能係更加遠離中國嘅一個路線。但係香港咧就即係喺度被一帶一路 繼續一帶一路 係咯，被賣去呢個 哈薩克，完全係冇諗過要點樣自強去自唔自強咧，就係靠阿爺阿公 係。 教教我啊咁樣。 唔係，其實唔係佢逼到你去要去靠阿爺阿公啊。其實喂阿爺或者阿公啊都好啦，佢幫到你乜嘢啊？佢自己都一鑊粥啦而家，為佢嗰啲咁樣嘅股市又冧到咁樣， 熔斷啊， 係啦，又熔斷又冧到咁，跟住人民幣又貶值，佢自己都一鑊泡。你仲靠佢乜嘢？老實講，喂，香港本身就發揮緊一個即係金融中心嘅角色，你好多錢掟咗落嚟香港，你大把錢喺香港嗰度啦。即係其實邊個靠邊個，唔好喺度玩嘢。但係你呢個梁振英就不斷咁樣咧，要逼我哋咧要靠佢。係 啦， 咁所以咧，即係我見到嗰啲台灣嗰啲朋友，即係啲朋友去咗台灣嗰啲咧 ，po 咗啲相咧，面部所流出嚟嘅。我其實我睇緊張黃明嘅相。哇！我見到佢即係流露出嚟嗰個笑容咧，幾咁由心而發，真係，唉！我真係跟住個即係個見到自己咁樣就，唉！真係香港人，即係所以咧，亦都真係咧好，即係好衷心咁樣咧，即係等呢個台灣人咧係有啲開心嘅，即係佢哋有個機會。 所以我啲朋友都真係。就要好艱難的移民去咗台灣，係咁樣。 喂，佢哋真係可以自決，佢哋通過自己嗰一票，佢可以做到一啲改變。香港嗰票有乜嘢用啊？話俾我聽，即係有冇嗰票先啦？第一冇都冇啊。 係咯， 即使有嗰票，你又做咗啲乜嘢咧？咁樣，唉， 即係選立，即係香港你嗰票，你咪頂多咪選下區議員， 係 區議員，但係又如何咧？ 係咯，即係嗱，即係我亦都見到一個 status 咧，就係都係我哋一位嘅主持阿 Eddie Sir 佢嗰個 status 喺度下著雨，流著淚，很感觸佢喺台北啦，感覺不到喜悦，因為我哋唔係台灣人，唉，我們只是來取暖，啊，總是想起今天的香港，無奈咁真係，唉，幾咁心酸真係，啊，我都明嘅，即係我同佢有一個唔同啦，即係我就戥人哋開心啦，即係或者通過人哋嘅開心，而自己都叫做攞少少開心咁，但係。Eddie Sir 呢種就好，即係好在地嘅感覺嚟嘅，真係，唉，即係見到人哋咁樣，我自己唔得。 係啦，起碼咁啊，起碼都暫時起碼台灣做一個我可以去嘅地方。 係， 即係你如果即係起碼台灣仲係有自己咁樣去爭取咗做嘅嘢時候，即係台灣三日兩夜好短嘅 trip， 就去做嘢，好即係過純粹探下朋友、睇下書、食下嘢，好開心嘅，應該都係好啊。有咁嘅地方去感受到嗰啲空氣，呼吸到嗰種空氣，都唔同啲嘅。但係翻台香港咧。 即係同一時間就係、是、即係今日就見到，譬如話即係香港嘅咩狀況咧，就係、是、譬如文匯報喺度轟呢個100萬，係 啦，黐線， 即係話佢呢個咩大毒物啊，荼毒呢個年輕人思想啊咁樣，即係唉， 即係又係好明顯有一種打壓啦，好明顯已經要打，因為覺得即係泰國年輕人係真係好 buy 呢一套嘅時候，你喺嗰一類嘅媒體覺得就要喂咁啊先。 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對台灣都係好好嘅，一個好好嘅警醒就係話，即係你即係而家已經好清楚啦，台灣就係即係一國兩制呢樣嘢係完全係一種穩笨實嘅嘢啦，即係你見到大陸係咁樣點樣去打壓香港，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不斷咁樣搞呢啲嘢咧，其實係幫台灣助選嘅，就幫民進黨助選嘅啫。其實點解即係佢會咁樣？即係佢已經似乎係放棄咗台灣呢單嘢咁樣噶啦， 唔喐接。 即係你，如果你係想同呢個台灣嚇，即係所謂和平統一或者點都好啦，你唔會咁樣去即係對香港。 即係或者好幼稚，認為台灣經濟靠我嘅，你哋經濟一唔掂，你哋就搞就冇噶啦。除非你咁睇到自己覺得咁。 咁而家台灣人唔係話俾你聽，我情願選蔡英文出嚟，即使我哋窮啊，我都唔想同你，我都唔想同你做生意，我都唔想靠你啊。 係啦。 講完啊嘛，真係如果真係呢種 mentality 嘅啲人就投翻呢、這個即係朱立倫啦，真係，唉，所以咧即係唉都唔即係其實咧嗰種心情咧，既憤怒又戥台灣人開心，又同時間又喺度都係悼念緊一啲即係逝去嘅巨星咁樣啦，係相當之複雜嘅 呢、這個禮拜，如果一個好複雜嘅禮拜， 好複雜，即係我諗其實我哋個個禮拜都好複雜，我上個禮拜都好複雜嘅。 又咪就係失蹤人， 係啊， 人間蒸發。 喂，但係而家個人間蒸發仲係未知啊，點樣？ 佢會咩？會好好感謝定咩？支持特區嘅政府嘅努力啊？ 係啊，佢話應該啊，李波嘅太太嘅家人都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嘅努力。 李波都係支持咯， 係 啦， 佢仲話 即係咁都講嘢， 即係咁都講得出嘅啫。佢呢啲咧，即係。我覺得佢真係，佢應該係個 Starman 控制緊佢。 我覺得佢真係佢厲害，佢真係。 佢應該係外星人控制嘅，佢點解會諗，點解講到啲咁嘅嘢？正常人應該講唔出。 佢先外星人，佢覺得我自己 超然嘅， 系 唔系一般地行嚟啊？ 同埋之前啲人又问佢，即系喂，你究竟问大陆嗰啲部门问成点啊？咁佢话嗰啲大陆部门回复嘅时间有长有短， 咪咧？ 顶你个肺真系咩人嚟噶？你呢啲唔系外星人喺度喺背后指使，点讲得出啲咁嘅嘢？我同你正常人真系谂唔到会讲啲咁嘅嘢嘅，真系。 佢嘅回应令人即系。你唔答好，你就可以絕你可能話呢啲係 confidential， 我唔答，你仲可能覺得你 make sense 喂，你講啲廢話，對方都嚟聽完就覺得， 唔係同埋呢啲廢話係挑人性嘅嘛， 係啊，又係挑人性廢話嚟， 即係有長有短，即係可加可減， 咪咯， 即 係唔知啊， 即係可升可跌咁樣，喂，大佬啊，點啊， 係咪得大家即係一個好基本答案，佢係咪喺大陸？ 系啦，如果 涉及调查知，唔系话佢要个 detail 化咩事做乜，喺边去咗边啫， 系俾人扣留咗， 定系俾人捉咗翻太空，俾 Starman 夹走，都系一个答案， 系 要知啊嘛。其实去咗边，哦，咦，唔系呢个地球啊，去咗火星，哦，唔得，去火星，都个知字啊嘛，点问答有长有短啫，大佬， 即系未答复，有长有短啊，真系好嘢，唉，下一次翻嚟再讲啊。 黑警示弱，胡乱拉人，检控作不实证供，然后撤控。Andy 还鼓励说： 你哋唔好做错。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让，还说通过之后，中央便落实基本法中普选的承诺，优化无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说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高官落区，宣传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唔到我噶，这样挑人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逢星期四晚， 明泰言。 好，一隻 Dave Bowie 其中一首好重要嘅作品 Heroes， 係 係啦，咁啱啱就聽下就 Dave Bowie 寫一首，即係又係哇，即係太多經典作品嘅 Heroes， 即係如果揀佢經典作品，我會成晚嘅節目講揀曬都唔夠嘅，係啦，咁呢首歌係即係同埋都普遍好多 Dave Bowie 樂迷都係其中一首。好推崇嘅作品嚟嘅， 系啊，呢、這个就1977年嘅作品啊，咁就已经系咧，即、就、系、是、我哋一跳时光一跳就跳咗五年嘅，头先系72年嘅呢个 Ziggy Stardust 啦，跟住一跳就跳咗去77年， 个风格已经同 Ziggy Stardust 好唔同嘅，已经又行前咗啦， 系啦， 佢个吉他声系真系好，佢虽然佢自己佢都系玩吉他，但佢唔系一个玩即系、就是、玩吉他嘅啲人。但佢覺得佢好注重吉他嗰個聲，好明白， 係 做聲嗰樣嘢好緊要，令到成一啲每一次有唔同嘅嘅嗰種脈搏係好唔同，嗰種血而好唔同嗰種血嗰種感覺。 嗯，呢首歌就係阿 David Bowie 同埋 Brian Eno 一齊寫嘅一個作品啦， 就係好重要嘅一個著名監製啦 ，Brian Eno。 係啦，咁但係聽落嗰個聲咧，我甚至乎覺得有少少 U2 嘅味道添嘅，即係嗰種。 係咁，你後 Brian Eno 亦都係將 U2 大昇華， 冇錯，係所以點解就會有嗰種咁嘅味道啊？嗰個吉他聲咧一路咁樣 L 咁樣嚼住佢。 跟住 Brino 都當然啦，係 Rossi Music 都係一個劃時代一個好經典嘅組合。 係咁啊！同埋咧，我聽即係聽到一個即係其中歌詞好清楚嘅一個就係話 ，We can be heroes even for one day 咁樣，即係即使一日啊，我哋都可以做 heroes。即係其實都係有一種咧好勵志嘅意味的。 即係諗起阿烏蠅哥，寧可做一英雄都唔做一世烏蠅。即係我唔知係咪黃家可能或者合作呢首歌有影響，有呢一種呢種思想唔奇嘅呢啲。 我諗起阿迪神咯。嗰种哇，起码喂嗰晚一百毛嗰个翻唱礼啊，迪神都系一个即系好焦点嘅人物啦。咁其实我自己真系冇睇开一百毛嘅， 我又冇特即系耐唔中睇下，我又唔系特别有科 我 好密嗰啲， 我耐唔中都冇添啊。其实即系之前譬如一百毛喺无记电视嗰啲 post 咧，我都系好少睇嘅。我系过往真系数得出我睇过啲乜嘢咧。就係、是、睇過呢個北韓海闊天空，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勁曲金曲嗰個榜啊，勁曲金榜。北韓海闊天空我都阿 Han Jin 咧係好過癮嘅，即係嗰個即係唱嗰個方法。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鼠能夠啦，就係鼠能夠啦，冇啦，之後嗰啲冇睇過啦。好似間中都睇過一次嘅，都係呢個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嗰啲咁樣啦。咁但係 新聞報道又睇兩次咧，嘅嗰陣一次俾打俾葉柳定咩啊？係堅打俾佢，我聽咗 係啊 ，OK 係啊， 有兩次嗰啲即係覺得哇， 呢、這個我知咯，我冇睇嘅。咁但係係啦，即係的神嗰啲我本來唔知係咩嚟，咁但係我就睇翻嗰個即係嗰晚嘅重播啦，再睇埋嗰個即係廣告，即係有文林海峯個即 係 hair gel 嗰個廣告咧，我覺得就好正嘅個 idea。咁即係我覺得佢哋仲有一個即係一個好圓好即係一個元素好成功，從一個 marketing 角度就係話，喂，原來廣告係可以咁賣法嘅，即係等於或者係一百毛落廣告咧，就唔係就咁樣出個廣告或者出一條 banner 嗰種咁樣嘅，又或者係喺嗰啲節目中間加插一個廣告，而係喂通過佢哋嗰啲創作二次創作就變咗一個廣告，又等於好似呢個 Shell 嗰個廣告咁樣啦，即係阿羅海鵬咁樣，即係變咗係幾好商。 即係其實係好認，其實即係話即係話堅但係好認真嘅平時其實。 認真，認真， 好似話二創作，好似好惡搞，其實就啲係每一件咧好認真去諗各個嘅起承轉合，個 punchline 點樣出，然後大家會有咩反應？ 嗯，係 啦。 而嗰種咁樣嘅即係好認真嘅製作啊，或者呢啲咁樣嘅gimmicks 也好 ，ideas 也好，橋也好。咁樣貫穿咗咧，就令到咧，即使咧當晚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有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即係我諗都幾劃時代嘅啟示，就係話喂，而家你要一個紅嘅一個製作，或者一個好受多人注意談論嘅一個嘅電視節目啦，或者一個影像嘅節目啦，唔使大聲 嘅，唔使 嘅，素人都得噶，素人都可以成為 heroes 噶， 係啦， 即係。你見到當中裏面你真係識嘅，可能真係得幾個啫，可能何韻詩啊、何國榮都叫做識識地啦。其實即係 佢不過做配角嘅啫。 係咯，即係或者係即係總之係一個識講廣東話嘅鬼佬咁樣嘅啫嘛嚇。咁其實最紅都可能係呢啲啦。林雪都係喺個廣即係廣告期，即係好似喺個 攝出嚟， 攝一攝出嚟就變就攞一個不得獎感受。即係我覺得所有嘅嘢啲橋都係玩得好好，但係大部分都係素人，譬如迪神呢啲例子就係、 是， 喂，我之前真係我冇睇過一百毛，我冇睇過無記電視好多嘢嘅時候，我係唔知呢個人嘅，我完全唔識呢個人嘅。咁當晚先見到，原來有個咁樣一個獨男碌嘅咁樣嘅人，而 佢嘅角色就係俾啲港即係港女角色嘅物體，就一巴冚落去，冚到即係坑眼鏡甩埋咁樣飛埋出嚟。咁嗰啲盤菜形子啊，嗰啲我都未見過㗎。其實麗君牙嗰啲我都未見過㗎，完全。咁但係即係對我嚟講，嗰啲係一啲素人嚟嘅，唔係一啲明星。即係可能經過今次之後，佢哋慢慢就會變咗星啦。係 啦。 咁但係今次起碼咧，你就真係可以通過即係製作，通過一啲橋，通過好多嘅唔同嘅 ideas 嘅扣連，尤其是係扣連到香港嗰種咁樣嘅，即係咁令人窒息嘅一個即係政治經濟或者民生嘅一個環境嘅時候咧，喂，原來你發覺咧係素人都可以好好睇，甚至乎咧可以將素人咧捧咗上一個即係一個新嘅 level。 因為可能冇包袱，同埋可能佢哋真係更加去 free 去做一樣嘢出嚟， 係， 所以咪有個好嘅效果。 又或者係 冇乜計算啊嘛，自己 係啦。又或者唱無間做嗰、那個即係兒童即係繁忙兒童宣傳其中一個細路仔。啊！佢又係變咗即係，喂，大家好矚目，即係見到佢即係當晚一個 solo 嘅表演咁樣。咁但係即係喺譬如嗰一 part 咧，即係我覺得嗰、那個繁忙兒童合唱團嗰度咧，即係除咗嗰個細路仔唱無間做唱得即係幾得意，即係佢嗰種唱開表達嗰隻歌之外咧，喂，我反而咧留意多啲後邊嗰班嘅即係合唱團成員啦，都係著住校服嘅一班細路仔細路女咁樣，喂，個個垂頭喪氣耷曬頭咁樣喺度。即係好似喪屍咁樣啲嘅 movement， 一啲咁嘅動作，係一啲即係舞台嘅一啲設計嘅一啲動作。喂，我覺得嗰個其實咧，比我覺得更加震撼，有少少令我諗起咧，當年即係 Pink Floyd 嗰個 The Wall 嗰種感覺，係啦，嗰種即係細路仔 好近，即係覺得哇， 係啦， 即係 The Wall 係比較即係好嚴肅啲去處理件事。 係，但我覺得即係嗰個影像咧，即係嗰班細路仔垂頭喪氣喺度，即係當呢個細路仔前面唱緊無間做嘅時候，後邊嗰班垂頭喪氣喪屍咁樣。我就真係有嗰種感覺，就係話，喂，香港嗰個即係教育制度或者成個制度嘅嗰種令到細路仔嗰種窒息咧，係好令人痛心。你見到，喂，班細路仔真係咁樣垂頭喪氣，而我亦都知道呢個唔係純粹係一個舞台表達出嚟嘅一個，唔係假象嚟嘅。喂，之前嗰啲 TSA 咩公聽會啊，阿吳克儉冇去嗰啲咧，佢去咗入邊想翻唔去嗰啲咧， 翻嚟睇翻， 翻嚟都唔睇嗰啲咧，喂。是有一啲小學生上去一個聽證會嗰度作工， 係啦， 你見到真係幾咁恐怖嘅，咁可憐，即係而家抗爭嗰個年齡咧，係一路向下推， 係啦， 推到呢個小學生，咁所以嗰個一班小學生喺度垂頭喪氣，個個即係無精打采，為咗趕功課，為咗操練，搞到即係玩嘅時間冇咗，夏日嘅時間冇咗，大家都好失望，好沮喪。喂，嗰、那個唔係一個舞台效果嚟嘅， 係 一個現實嚟嘅。即係所以嗰種所有嘢都能夠即係扣連到現實嗰樣嘢咧，就可以令到一班素人嘅細路仔、細路女咧，都可以成為 heroes， 都可以成為即係俾人覺得好矚目嘅一樣嘢。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個節目嗰個成功之處，而係。好多即使今時今日嘅所謂星咧，係做唔到嘅嗰個效果嘅，即係亦都可能因為好多包袱而唔敢做，又或者其實你而家亦都見到有一啲星，即使肯做，跟住咧就會發覺原來會俾人督嘅， 係啦， 即係譬如俾阿陳正心督啊，俾阿黃安督啊，最近嗰、那個即係其實嗰個組合我又係唔識嘅，即係嗰個台其實韓國組合， 韓國組合就是一個台灣， 但係有個台灣女仔咁樣啊嘛， 係啦， 但之前影嗰張相真係之青天白日滿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係啦。 又俾阿黃安去督啊嘛， 系啦， 但好似話咧，而家啲人就起到阿黃安底，佢之前都有啲表現，揸住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嘅， 緊有咯， 又 俾人台灣揾石嘅做人嘅嘢， 又俾人督翻出嚟，又開始咧俾大陸嘅網民 做。佢呢啲好易搞嘅，佢就係我而家研做錯咗，我而家歸服咗呢個咁啊搞掂，我移民埋去大陸住啦。 係咁啊，即係打倒昨日的我。 我聽講話好似即係我聽講好似就話佢嚟緊話要翻台灣都好啊，咁有啲。黑社會話：我會保護你成家人嘅，即係當然梗係有啲會知嘅。 同佢接機嘛，我哋 話。但係都有啲就話好似台灣比較，我覺得台灣比較好，就係啲媒體其實好齊心，所以話大家杯葛佢，所有節目都唔會俾佢上。 係 啱嘅，你啲人大家嗱，其實都大家齊心。 呢、這個咪對抗台灣同香港最大嘅分別咯。係 啦， 即係香港嘅媒體就所有歸曬邊，係唔會發生呢件事。但係調翻轉台灣嘅媒體係喂 好齊心，好齊心啲咁撲街嘅嘢。 係啦，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做到一個即係杯葛嘅，即係香港點會有啲咁嘅事？ 大家唔夠膽放 啊！係啊，係。 people on streets. So slashed and torn. Under Pressure 啦，就係 Queen 同埋 David Bowie 一個合唱嘅一首歌嚟。 兩位都即係主音Freddie Mercury 又 係唔喺度噶，即係哇！聽翻真係 又係喎，又係喎，憤而之聲嚟嘅真係今晚。 呢首今日之聲啊，咁呢個就我都有個好強嘅印象，就係當年係 Tribute Freddie Mercury 嗰個演唱會上邊，就係 David Bowie 同埋 Annie Lennox 合唱嗰個版本，就係哇！即係我都相信嚟緊 David Bowie 都會有一個大家送俾佢嘅咁嘅，咁我相信一定有嘅啦，就係即係唔可以錯過一件事。 但呢首歌咧對我嚟講有啲又唔係咩特別意義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因為咧我好怪嘅，即係咧我係咧我的前半生咧係即係其實咧我係出嚟做即係大學畢業，出嚟做嘢嗰下，自己搬出嚟住嗰下咧，其實有少少咧好似係我嘅人生嘅一個分水嶺咁樣嘅，即係當然我之後仲有冇分水嶺唔知啦，可能都有嘅，但係即係起碼 有分水嶺啦， 係啦，即係嗰個咧就係話，即係喺之前咧我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幾即係乖乖仔嗰類啦，即係一個六加一嘅人嚟嘅，就係咁。但係即係之後咧，就係話出咗嚟做嘢，搬咗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個人就有啲反叛。即係我係反叛呢下嘢咧，其實係好遲熟嘅，係即係講緊即係廿幾歲頭咁樣咧。咁嗰陣時咧，就我係記得我第真係即係以前可能聽就係聽一啲即係屋企人嘅碟啊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係真係搬出嚟住嘅時候咧，即係第一批。自己搬出嚟住買嘅一批碟嚟嘅，其中嘅一隻就係一隻叫做 Queen 嘅 Greatest Hit 咁樣嗰啲啦。咁啊，聽到即係嗰陣時先至第一次聽 Under Pressure， 咁所以其實係我係好遲熟嘅呢方面係，亦都即係啦。咁啊，嗰陣時咧聽到嗰個前奏咧，我就覺得哇，型到咁嘅喎！喂，嗰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哇！呢、這個咁嘅 groove 嗰個 bass 咧，我真係覺得哇咁鬼有型！呢、這個作品本身就係一個81年嘅作品。 本身 Queen 亦都有一對係好型， 係啦，型到爆啦！ 即係你可以好 rock， 但係都可以去好 pop， 但係 甚至乎 classical 係啦，但係質素都好高。 係啊，即係 Bohemian Rhapsody 嗰啲，成 classical 到爆。 咁邊有得 champion 啊？博蘭咗任何人， 係啊， 都要用佢幾堅，你都要用佢啲嘢。 係咁，但係啦，即係好鬼闊嘅。咁但係呢一首歌咧，就覺得哇，即係Queen 嘢本身好大吸引力啦。跟中間又又涉過 David Bowie 喺度咁樣喎， 組合就兩個哇，天王巨星真係一個。 系 啊，组合 嗰、那个，所以呢首歌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好，我自己好点解会即系其实我播过唔知几多次添噶啦，喺一个节目里边咁，但系即系今次又系同 David Bowie 有关咁样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再攞翻出嚟播，因为 话人哋呢啲所谓 collaboration 就唔系话大家两个歌手斗鸠叫嗰啲咧，你 冇错， 嗰啲你真系去消化一只歌，大家嘅用入晒血去演绎咗一次出嚟俾大家听， 系 唔系啲大家我要同你死过嗰啲嘅？ 唔喺度劈歌啦， 唔系嗰啲即系你见到嗰啲嘅所谓合唱，你即系听哇好嘅， 算罢啦， 唔好反感佢，好惊咩？你避开唔好睇， 算罢啦，亦都唔系话嗰种咧，即系为咗卡拉 OK 而设嗰种 系啦，你即 系讲 创作，大家可能有咁火花，大家将一啲去讲，同埋两个都系本身都系即系好有 talent 嘅音乐人， 系 都差唔多新传统嘅年代，即系为咗写啲嘢咁呢样嘢，即系我估即系 Dave Boy 咁。都係出席佢呢個桑尼，即係唔係桑尼佢個 trip 音樂會，其實嗰個 trip 的 Fairberg 音樂會係好厲害，即係擔得當其全球最勁嘅樂手樂隊都出席咗啦。Anila 嗰 part 就係好，即係兩個 Anila 本身係一個好型啊，兩個都好，同埋 Dave Bowie 咧兩個對唱冇表情，得兩個對望 嘅，係係 係，好成件事好 cool， 係， 即係唉，即係而家諗翻起，即係嚟緊而家有呢個 trip 音樂會 ，Anila 揾邊個再唱呢只歌咧？會唔會 Anna 唱翻呢只歌真係唔知啊，即係純粹個幻想啫。係 係，但係即係你咁樣講咧，就好似真係又係嗰種世代更替得夠嘅，即係呢一個其實應該你話咧，呢、這、一個年代咧，即係或者 David Bowie 呢一個年代咧，唔可以叫做舊啊。老實講，如果你話新，如果用新同舊嚟講咧，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仲舊過佢嗰陣時。 啲人有好多行徑嘅思維啊， 係啊， 倒退。 喂，嗰、那個年代係仲新嘅，仲 有夠膽 adventurous 係啦，夠膽又即係可以試好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出咗嚟， 係啦。 跟住啲人嗰種嘅概念嘅先進係，喂，覺得嗰陣時仲新過而家。 而家真係覺得 而家仲舊， 好舊，一副鋪曬塵咁嘅啲人，佢好似真係一潭死水。 係喎。即係嗰陣時，即係我唔知，即係嗰個，尤其是如果用香港嚟比較，就香港更加係大倒退。 大倒退都好緊要。 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如果你講個創意啊咁樣，即係你香港你真係好難去孕育呢種創意。 所以你話點解創科局，你我又唔覺得會創到啲咩出嚟？ 嗰個都唔係要嚟創意㗎啦，嗰、那個我哋即係啲錢唔知益邊個咁樣嘅啫，即係搞科研啦嗰啲。但係即係香港有咩有科研到啲乜嘢出嚟啊？即係唉，即係。 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即系我又系，即系嗰个年代，我系嗰年代开始听，再听歌咧。 系 咁受于呢啲冲击嘅影响， 嗯， 即系觉得好新好新。嗰啲你听咗影响咗我人生嘅几十年，一路听落。 系 不过而家你唔会有啲歌，我觉得唔相信有啲歌听咗之后，有个僆仔可能廿年后仲觉得呢首歌俾咗好大启发，唔系好觉得有呢种嘢喺度。 嗯，系咯，我唔知啦，即系而家我哋好难去想象一个即系，譬如啱啱进入二十岁嘅一个年轻人，佢会受啲乜嘢所即系震撼到啦，唔知啦，即系或者我哋做嘅嘢，或者总之有啲人而家做嘅， 因 为 我 都可能震撼到佢都唔定嘅。 因为我觉得好笑就系，因为其实之前其实大概十年前到，香港有一个本地嘅时装品牌，就出咗一系列 Day Bowie 嘅 T 恤嘅，好靓嗰批，即系正式攞咗版权。咁我个 fan 就系超级 fans 去买啦。即系嗰个铺啲个哥仔讲：，呢个边个嚟噶？啲 T 恤咁好卖嘅， 系 个靓仔都好潮嘅样，即系讲十年前都廿年。Day Boy 咯，唔识，即系你去就买一买，但系唔识， 但照买， 即系卖咯。我个 friend 系卖，即系佢哇咁好卖，啲恤呢个款卖晒个冇咯，唔知咩人嚟咁好卖嘅。即系你即系都谂下，其实真可悲。我听完之后，哇，啲 Day Boy 唔识。即係可能佢識，佢可能佢識。 但係即係我覺得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個態度嘅問題。我當佢發現咗點解咁好賣嘅咧，你咪上網查下究竟對方係邊個咯？ 打你打中文大衞寶兒都揾到啦，唔會好難。 係啦，你咪 check 下 Wikipedia， 跟住發覺哇呢條友勁喎咁樣。喂，你都會知啦，點解會仲喺度問啊邊個嚟嘅咧？咁樣仲會走去問。 所以我覺得就係而家呢個廿幾嘅僆仔佢哋。即係嗰陣十年前啦，佢講而家更加啲人，我覺得更加自我，又自己一套，即係好似 用自己嘅方式去生活， 搞到自己一個 世界好似唔理出面做緊啲咩咁樣，即係好似一種咁，一種傳染病咁。 所以咧，嗰樣嘢咧，即係都係成日都講話世代之爭，真係同年紀冇關嘅，係嗰種思維嘅模式或者係嗰種價值觀咧，先至係最關事。而呢種即係嗰種好守舊啊，好唔去想唔去學嘢啊，好唔夠膽冒險啊，所有嘢都覺得真係要有錢揾到買到樓先成功。呢種嘅價值觀咧。其实好多后生嘅都系拥抱呢啲价值观噶，都唔出奇噶。 即系我 咧， 时常冇谂佢要买楼，冇呢啲思维。而家啲小朋友就 系、是、系啦，我哋呢啲咁样嘅年纪，即系都讲紧四十几欧、五啊欧嚟紧啦。嗰种喂，但 系 啱啱 就 系 做嘢唔系谂呢啲，做嘢都系衰啲讲句先，喂赚到钱买唱片，饮嘢玩，即系谂一啲比较享乐啲咁，都个开心嘅年代。而家 系啦。 喂，唔開心啊，大佬！即係我唔係鼓勵人去消費，但係即係去完曬先。但係僆仔時覺得揾咁少錢啱啱入行、 嗯、 ，OK， 即係咁啊叫好彩唔使喺屋企。 嗯 喂，咁啊買唱碟咯，僆仔買唔起，得帶咁梗狂買嚇。 係咯。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即係而家好多，即使係後生嗰啲，但係其實都未必係呢啲嘅喎，即係未必係呢一種。佢哋反而係喂，佢最緊要揾錢，儲到錢買樓， 買樓 買到樓先，我哋都成功。買到第一個樓咧，就搏係幾時買第二間樓咁樣。即係反而咧，對於即係身邊嘅嘢不聞不問啊！即係 家長就係咁，小朋友催谷做功課， 操練 入到啲好名校又好咩校都，將要係跟住為小學、中學、大學嗰度打上去，即係全部喺壓力之下嘅 program 曬要做啲嘢，冇咗自由自在想點嗰樣嘢，就係 真係 under pressure 咯，即係。即係 under pressure 咧都有呢個唔同嘅反應嘅，咁但係有啲人就係即係其實就係即係擁抱住嗰種即係上一代承繼住嗰種上一代嘅價值觀，但係咧即係新即係我即係可能新嘅一啲價值觀點樣去冒險啊，點樣去創新啊，點樣去即係嘗試走一啲唔同嘅路，等於好似之前嗰個鬼妹仔即係拍嗰條 YouTube 片喺度同阿黃晶佢喺度鬧，其實佢唔係話鬧黃晶啦，佢鬧 TV 嗰個節目啦，咁要跟住黃晶回應解啫，咁嗰個鬼妹仔所講嗰樣嘢又係咁就係話，喂，我哋做到 YouTuber 喺度講到我哋自己想講嘅嘢，發揮到我哋自己嘅一啲嘅 小創意， 喂，已經開心噶咯喎，咁樣，但係即係係咯嗰啲。即係老嘢就會覺得即係呢啲係戇居，呢啲唔係先至，即係呢啲就係啊瞓帳篷啦，你呢班人咁樣。 即係佢咁睇法就係覺得自己仍然覺得我高高在上。係 啦，即係所以咧，即係譬如 David Bowie 呢一類人啊，或者呢年代即係咁 adventurous 嘅人咧，即係而家見到咧，即係喺呢個我又見到咧，即係話英國啊，喺呢個 Bank of England 咧，係出咗個新嘅20磅嘅一個。紙幣 係紀念佢， 係 tribute 佢，係啦，所以我覺得喂值得表揚喎，即係佢係去到呢一種咁嘅殿堂級，因為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呢一類人咧，真係唔係地球人嚟嘅， 真係唔係地球人嚟嘅， 應該係真係 外星人，而家只係放棄咗佢嘅肉身， 係啦，佢翻 個地球太過搞唔掂，而家啲地球即係令人太過沮喪， 係啦，即係搞咗咁多年都係，喂佢見到倒退咗， 倒退慘 啦，係啦，真係，喂我幾十年前做嗰啲嘢咁創新，喂而家點解反而仲倒退咗？佢都覺得 嚴重倒退咗， 算罷啦，走啦，都係翻家鄉算啦咁樣。 其實香港都好依然好幸福㗎，其實佢嚟過香港兩次做，長一次好似83年嗰次就。冇，但04嗰次我唔知點解冇睇到，我空白咗。我記得04發生咗咩事，我仲未追尋翻到，啲空白咗。 同呢個沙士後有冇關係咧？ 我真係完全未追查，尋得到04點解 miss 咗喺香港嗰次 reality tour 個演唱會。 哦、 其實 ，OK， 直接唔知佢嚟過，睇翻算知係嚟過04年，咦，好近期啫，十零年前啫。 係啊，真係奇怪。咁啊，聽多首歌先啦，聽多首，因為我一路即係時代一路演進，頭先已經 跳得快咗啦， 跳咗80年代噶啦。 佢太多歌好難揀到，好銜接得好好。 冇錯，而家繼續80年代嘅 David Bowie。 Color 呢一首咧就係 Last Dance 啦。 83年 Dave Bowie 演咗一首都係好 hit 嘅。 呢首 hit 啦，呢首就真係我即係83年嗰陣係 年代接觸 到中三啊，即係而家睇到83年啫，即係我中三我照計嘅啫。係啦，83年中三嘅時代，我嗰陣都有聽過呢首嘅。係 啦， 我就係覺得哇，即係。嗰陣時咧，我嘅以我嘅聽歌嘅水平咧，我覺得怪嘅，因為即係冇乜，即係冇乜，即係如果用香港流行曲嗰種咧，即 係 冇乜 chorus 啊，你點怪咁樣嘅，即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究竟嗰個係 verse 定係 chorus 咧？咁即係會咁樣去分，但係即係而家聽翻當然唔會啦嚇。咁但係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哇咁得意嘅呢個嘢咁樣，即係但係而家即係細個唔識嘢，咁但係咧即係你都會聽翻咧，即係你覺得嗰、那個編曲咧，其實都幾特別嘅，即係佢即係呢種咁樣即係pop 嘅嘢啦，啲 rock 嘅底啦，但係咧佢同時有好多嘅 brass 嘅嘢喺度， 係啊 係 啊， 即係 saxophone， 即係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即係 saxophoneist 咧，都係 得玩嘅，係啊， 佢 音樂 都 好高，即係 吹得 作嘅，係 啊， 玩樂器都 係啦。咁但係啦，即係你會亦都喺呢啲咁樣嘅作品裏邊咧，誒會有呢個 saxophone 呢一個樂器，即係。saxophone 唔係咁容咁易用噶嘛，即係如果你即係香港嗰種嘅音樂咧，即係成日我成日都楞埋香港音樂咧，其實都有啲騎嚟嘅，不過即管即係楞埋落嚟講下啦。即係香港嗰啲音樂就好多時一用 saxophone 就好似有一種即係好 sexual 嘅一種嘅味道擺落去咁樣噶嘛，咁跟住又可能有時咧就用啲就 midi 嗰啲 sax 啦，跟住去嗰啲整嗰個 pitch bend 嗰啲好鬼核突噶嘛，即係嗰啲假 saxophone 嗰啲咧。咁系觉得其实系好难用嘅，编曲上咧好难嘅，但系佢 就融合都好， 融合都好。 咁啊，即系不如同佢话，即系 Let's Dance 即系碟呢首歌唔系一啲主流嘅作品嚟，佢认为唔系主流，系将啲即系有啲好有啲 blues 嘅吉他又混咗落去啦，又有啲跳舞嘢，即系佢都做一啲好实验性嘅，但系当然，但可以好 hit 到，即系绝对唔系话做啲人为所欲做啲好。即係所以好唔主流嘅就可能會覺得好偏方或者一個旋律可能會壞，但又唔係嘅。即係你覺得好聽，你接受到，但你覺得咦又一聽有啲嘢唔係咁正路嘅嘢， 係啦。同埋我記得即係都會睇翻嗰個 music video 咧，都好即係印象深刻嘅，就係佢喺間吧嗰度著住一身白色嘅即係西裝咁樣啦，跟住著住一對白色皮鞋嘅喎，跟住揸支吉他咁，但係同時間又會影咗一班即係嗰啲原住民啊，有啲原住民喺度即係膚色比較黑嘅一啲人啦，咁就著住即係有個女仔就喺度圍住即係望住一對即係紅色嘅高踭鞋咁樣，咁即係佢即係好多玩好多 symbol 嘅嘢啦，亦都 視覺上呢個 video。個 video 係好強烈嘅，嗰種視覺上面我感覺。 係咯，當然亦都有啲騎呢嘅嘢咧，譬如話係，譬如嗰班原住民喺度望住個山咁，個山嗰度咧就冒喺個山即係遠處嘅山景嗰度就冒出一個即係 Dave Bowie 嘅頭出嚟咁樣咯，即係嗰啲有啲古怪嘅。咁但係咧，佢內容上亦都有一啲即係反種族歧視嘅一啲嘅意味嘅。咁變咗即係又係好多元素擺到一齊咧，但係亦都有即係佢嗰個社會意識啊，擺到佢一啲嘅即係對於社會嘅關懷喺裏邊。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係好值得欣賞嘅一個歌手啦，一個創作人啦，亦都係呢一種作品咧，係真係好難得嘅。 呢首歌講真，香港都係即係好香港好多嗰次都有 香港 認識佢都係，即係主流啲認識佢啦。 係。 喂，呢個首就呢隻相反比翻佢之前嘅人，即係嗰啲嗰啲首先係叫最易聽嘅咯，相信係。 咁啊，系咯，我嗰阵即系而家听翻咧，就会都隐约记得细个嗰阵时听过啦。应该咧就系嗰阵时无线仲有嗰啲咩周末任你点 嗰啲系啊，都成 日播，就会播翻外国 video 啊咁样噶嘛。即系嗰阵时即嘅无线咧吓，都仲有呢啲咁样嘅。 嗰啲都算系正常嘅，你电视幕皮嗰时记得亚视就有个叫做最 hit 嘅世界啊，陳小寶先生主持嘅。 最 hit 的世界係咪佢主持？ 最 hit 世界。咁啊，即係而家喺新城俾人裁咗噶陳小寶先生。咁佢以前即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 DJ。咁佢係專播外國 video， 即係有你會播喺度睇，甚至乎如果可以的話，嗰朝已經好開心，佢有部 VHS 錄影機錄低嘅節目。 哦，係啊， 錄翻低呢啲。 喂，我有喎，真係。你講起呢下，我有喎。 嗰陣你有啲節目，你想去錄低去 keep 嚟，而家睇都費事，幫佢錄我睇都費事。嘥時間做咩？ 而家唔使啦，而家上 YouTube 就睇到啦嚇。咁但係啊，你講起呢個行為咧，令我真係醒起嗰陣時真係有部 VHS 仲要係撳咧，嗰個帶喺上面升出嚟。 嗰啲係啦，係 啦， 撈名帶撈好耐嘅。 係啦， 嗰啲帶個反模簡單唔好食帶就好頭痕嘅事啊。 但係係啦，即係早期嘅 VHS 係嗰嚿嘢喺上面升出嚟，跟住攞名帶出嚟。我真係有錄低，尤其是咧係嗰啲佢好似係平安夜咧24號晚嗰啲咧， 成晚播 VHS 播。 代有中，即係有好多歌手去做主持嗰啲噶嘛。 咁嗰陣時咧就會係播 video 嗰陣就錄。系一到你班歌星喺度吹水嘅时候咧，我就 pause。 哦，自己 cut 做剪接， 梗系啦。咁啊，到到再播 video 嘅时候咧，又再咩？ 系啦。 咁啊，而真系咧，会有时咧系攞翻出嚟播嚟睇嘅。几时？我记得隐约有啲印象咧、就是，就系即系譬如嗰阵时准备会考啊，或者乜嘢嘅时候咧，喺屋企读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 break 嘅时候咧，就真系会攞翻出嚟 play 翻嚟睇嘅。就真係睇翻嗰啲 video， 因為而係飛咗廣告，飛咗嗰啲人喺度吹水噶嘛，咁就一路睇咯。咁係嗰陣時有會多少少機會咧，即接觸呢啲即係外國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嘅人咧，即係而家嘅後生仔咧，咁即係當然啦，佢唔需要通過電視或者主流嘅電視去接觸啦。 以前我哋大部分嘅信息真係靠電視， 係啦，但係即係。我谂我哋即系我谂八十后嗰代就有啲尴尬嘅，即系佢哋就变咗啱啱就系个电视又唔推呢啲嘢，但系又可能未系好识上网揾嗰啲，即系变咗有个尴尬嘅一个阶层喺度。咁但系我谂而家啲细路仔咧就更加唔咩啦，即系直情系根本咧，佢哋即系喺即系听音乐或者揾一啲呢啲方面嘅资讯咧，根本就基本上上网噶啦，又或者系可能咧用嗰啲 app 啦，譬如话 Spotify 啊嗰类咁样。 即系而家系得呢啲资讯系容易咗个好多， 系因为有一次咧，我又遇到有一个即系喺啲朋友嘅聚会啦，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嘅朋友嘅聚会，跟住咧有啲细路仔咁就开始长大中嗰啲咧吓，咁就读国际学校嘅，咁就话咧有一个小女孩咧，即系应该都系读紧中学中三到咁上下啦，就好腼腆咁走嚟问我，即系话诶，佢想了解一下呢个唱片公司嘅运作系点样咁样， 好复杂嘅事， 好复杂， 三言两语可以讲。 系我结果都讲咗15分钟，我 大人包答咗佢， 我谂佢都唔明噶啦，因为其实我亦都唔系好知佢想知乜嘢，咁但系我识管讲嗰啲好即系 general 嘅嘢啦，咁但系而字里行间就会知道咧，其实即系佢哋听歌咧，即系一来唔睇电视啦，绝对唔会听电台啦，甚至乎咧可能好得意嘅，佢哋呢一代咧，即系已经再细啲嗰啲 ，Facebook 都唔系好上嘅， 系啊， 即系用 Instagram 啊嗰啲嘅，系啦，咁咧就反而咧就会可能 subscribe to 嗰啲 Spotify 嗰啲啦 ，KKBox 应该都唔咩噶啦 ，KKBox 就系 华 语歌多啊嘛，系啦。咁就喺度即係話會聽外國嗰啲歌啊咁樣啦嚇，咁所以佢哋咧就自動播，再加上佢哋讀國際學校就自動播就會聽外國嘢啦。咁所以咧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又會好得意嘅，即係對於未來嘅衝擊又會好得意，因為呢一代咧又好似係另外一種物種咁樣嘅，即係佢哋好似生長喺一個外國嘅環境，佢哋接觸外國嘅資訊，對於香港自己本土嗰啲嘅嘢咧。唔係好留意嘅，係啦，好陌生嘅。咁到佢長大嘅時候，投入社會嘅時候，又會變成一種咩階層嘅人嘅咧？我覺得好有趣，唔知有冇命睇到啦咁但係即係，我都會覺得即係幾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嚇。 即係等而家有啲人好似689覺得 Facebook 係新嘢，但係對於嗰啲零年輕人 ，Facebook 已經唔係新嘢嚟噶。即系啲要用 Instagram， 可能唔知啊六八九可能知啲咩叫 Instagram，IG 佢可能唔知咩 Facebook 佢未知， 即系大家照叫用咗嗰叫潮咗，但系已经系啲靓仔讲唔用噶啦，即系觉得 Facebook 系 out 咗嘅， 系啊，因为我亦都见到网上嗰啲朋友咧，佢哋可能系有接触，即系教，即系佢哋可能系教师啦，会教学生咁样。即係話佢哋咧，即係即場，即係譬如100毛嗰班分獎禮之後咧，即刻都會問翻學生，究竟嗰啲學生有冇睇咧？之前，喂，原來有啲結果翻嚟咧，就係話一啲中學生或者初中生咧，其實係唔睇嘅喎，十個裏面咧，可能第一個睇，仲要嗰一個睇咧，睇到半途係瞓咗嘅，因為佢覺得唔搞笑喎，係喎 ，get 唔到， 係啦，即係話咧， 即係有代溝， 所以咧。代溝就連呢個文匯報都有代溝，文匯報就話呢個一百毛咧就係影響呢個荼毒青年人。係 啦， 但其實青年人都瞓咗啊， 讀唔讀啊，瞓咗覺。 同埋青年人咧都唔係好理呢啲嘢。 係啊， 因為其實你要睇得明一百毛咧，或者睇得明呢個分獎禮咧，某程度上你係要即係對個時事係要好 認識啦， 留意先得嘅。 係啦， 你要知道發生咩 issues， 跟住先至會有嗰啲二次創作。你睇到嗰啲二次創作，你識唔識笑嘅？ 係啦，知道玩緊乜，做緊乜？ 係啦，但係你中學生即係初中生嗰啲咧，又可能又唔係好理呢啲嘢咁，所以咧 唔知話你玩緊乜？ 係啦，佢哋 笑唔出， 佢哋又已經係另外一代人嚟噶啦， 另一個空間嚟噶啦。 哇！即係嗰個時代係變得好快，即係其實咧，我哋而家咧 係啦。 讲紧世代之争咧，但其实可能已经有几个世代喺度同时存在紧 啊，系啊， 即系黄星一堆世代，我哋呢种人一个世代，喂，中班僆仔初中生又另一个世代， 系啊， 佢哋係完全另一種物種嚟嘅，接觸外國嘅文化多啲嘅。佢哋對於時事而家唔係好知，一百無其實佢哋係會睇到睇到半途瞓著 覺，係啦， 甚至乎唔係完全唔睇唔知冇興趣嘅， 係啦，興趣都冇， 係啦，即係咁樣嘅，即係其實所以咧我哋真係唔可以咁即係不能夠，即係我覺得餘爭咧係佢喺嗰個頒獎禮即係分獎禮裏面講句嘢，我係覺得真係覺得佢講得啱嘅經驗。揸喺手上面咧，系会变成老饼嘅。 啊，系啊， 你要与时并进咧，先至可以历久常新啊。 系啦， 呢样啊，真系讲坚嘅。 呢首咧就係即係 David Bowie 留俾我哋嘅最後一個禮物，係 啦 嘅其中一首歌啦，即係最後一隻碟就係 Black Star 啦。 係啦， 咁呢首歌叫 Lazarus 啦。係啦， 咁亦都係最後一個 MV 嚟嘅。佢個 MV 就1月7號出，咁但係跟住1月10號咧，佢就即係宣布離開啦。 咁 Black Star 就喺1月8號佢69歲生日嗰日推出嘅大碟，第25張大碟，好工整，佢成行件事。第25張大碟係即係 original album 啦，唔好 計住 live 啦，係啦，係 係。 咁大家都咁就期待佢嘅會唔會有演唱會啊？好多訪問幾多嚟嘅就唔係個訪問，不過就係透過呢個大碟就表達咗好多重要嘅信息俾我哋嘅，我覺得就係。 而睇嗰個 video 咧，亦都即係似乎好似係精心即係已經策劃咗，知道自己將要離去，或者即係病危咁樣。一開始即係 Here I'm in heaven 咁樣，你見到佢係即係其實佢嗰個 look 咧，即係包住隻眼。白一塊白沙布，但有兩粒好似螺絲或者扭咁樣嘅眼咁個，依、這個造型咧 ，Black Star 佢哋歌個 MV 都有嘅， 有 都出現過。 即係嗰種，即係種好似係一種一個 icon 呢件事， 一個 theme 咁樣。咁但係咧，依、這個咧就係即係已經係好似病榻在床咁樣，即係而家甚至乎咧，劈頭第一句就話我已經喺天堂啦咁樣，即係好似預示咗即係大家即係我將會走啦咁樣。而家咧就好似俾大家一個禮物咁樣。 因為即係出咗都其實都係好短日子，我都未所以未攆熟成隻大碟。即係我初步俾人聽一次，大家第一個感覺就是、哇！只碟玩啲嘢都幾特別，幾 odd 嘅可以叫話。 好 odd 㗎，即係同埋即係好長嘅每首歌，又即係冇乜 different。譬如頭先呢首歌咁樣，你唔覺得係即係你如果從一個音樂嘅即係曲風上或者曲式上咧，唔算係好多嘅 development 嘅，其實一路都係一個 groove， 一種 mood， 佢係其實好似玩 mood 咁樣嘅，成個碟都係一種 mood 一路維持住，有一啲 build up， 跟住就跌翻落去咁樣。 其實你睇翻好似喺而家即係，不論香港啊，好就外特別講 Dave Bowie 咁係即係外國歌手啦，即係因為外國樂壇其實都好死水一潭，聽出嘅歌你都覺得係好。好啤貨式一堆堆有好多好出色嘅歌手，譬如 Katy Perry 真係好好覺得，但係你覺得嗰時佢哋個一扎嗰啲歌出嚟，我感覺都好好，嗰陣才好一樣。但係 Dave Bowie 喺佢最後一張碟就係俾咗好新嘅啟發，裏面做嘢好新嘅，其實大家咦係咪都留俾大家其實音樂喺一個咁死碎一潭水式嘅音樂嘅樂壇裏面，即係仲話俾你聽，喂佢臨走都要俾一啲新嘅信息大家去。 同埋似乎有少少係想提醒翻，或者話翻俾我哋聽，音樂應該係點樣，我哋應該去點樣接收音樂。因為咧，嗱呢一類歌咧就好明顯咧，你就唔係話你水過鴨背，或者煮緊飯，或者揸緊車，或者點樣嗰種聽嘅，你係要坐定定，係 啦， 喺度播，跟住你可能自己嗒緊杯酒，或者點樣，或者係喺度，總之係一個柔和，甚至乎好暗嘅環境 嘅歌，係啦， 你去。感受嗰個 mood 嘅，你係需要坐低咁樣，就唔係話啊，我上網睇 MV 嗰種，喂睇一陣，跟住又行開搞第二啲嘢，跟住又打緊機，同時間又即係就想翻嚟睇，唔係呢一種即係水過鴨背式或者係好即係快食式咁樣去即係處理一個音樂嘅經驗，而係佢話翻俾你聽，音樂或者你要聽我呢只碟咧，你係要坐定定嘅。係 啦 ，even 你即係聽之前 Black Star 咁樣成九分幾鐘。唔係話你嗰啲即係坐喺度或者你喺度做緊其他嘢執緊屋嗰陣時聽嘅， 唔係㗎， 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做緊嗰啲嘢走去聽咧，你都覺得喂，即係可能你都會撳咗第二啲嘢嘅。即係佢呢只碟咧，好似話翻俾你聽咧，依、這個年代已經即係嗰種即係視覺同埋音樂擺埋一齊，或者即係互聯網年代，大家已經改變咗大家點樣去即係消費或者享用音樂。嗰、那個嘅方式啦，大家都好視覺主導嘅，話大家都係好水過鴨背式嘅，大家都係即係快食式嘅。但係佢而家話翻俾你聽，喂， 唔係嘅， 其實係咪應該調翻轉頭諗音樂？你真係要認真對待佢，你坐低 慢慢聽。 even 你睇過 MV 都係嘅，所以 MV 其實冇乜嘢。嗱 ，Black Star 個 MV 好得意嘅，嗰啲舞咧，好多人喺度發熱騰喺度跳咁樣啦，係有啲怪嘅。但係呢一個 MV 咧，又係其實。嚴格嚟講，唔算係好多即係視覺嘅刺激 嘅， 成個 MV 咧係一個即係如果有啲人咁計算，係、MV 梗係有女人㗎啦咁樣，女人都冇嘅，女性嘅角色都冇嘅。一碌係得佢兩個碌嘅啫，一個佢即病塌在床一碌，同埋另外一個著住一件恤衫，即係真係正常碌咁樣兩個碌。但係係啦，冇乜視覺上嘅刺激嘅，即係所以話俾你聽，喂呢只碟或者呢個即係呢扎作品咧，你唔好諗住用翻你而家以一種網上網絡年代嘅方式去處理，你係要坐定定去感受個 mood， 跟住嗰個 mood 一齊上一齊落，係要咁樣去處理。 同埋即係我本身同啲 Bowie 專家都大家傾就係，如果佢唔 佢係一個好鋪排，我相信佢自己都一早知道， 嗯， 即係永不久矣啦，所以鋪排曬就是，好啦，生日出一碟，兩日後嘅離開，當離開咗，好似有個 key 將呢一碟個 lock 解開咗，啊，啲，啊，歌詞睇翻曬成個編排，佢為自己嘅後事嘅編排，我覺得，嗯，哦，大家初初真係聽我 friend 即係我朋友第一即刻聽咗碟，哇，咁怪做緊啲乜？等兩後。 即系明晒之后， 锁匙帮你开埋， 明晒， 吸一歌词， 系， 哦，系。即系一个好，即系一个点解大家觉得系一个好好做伟大形容佢，我都冇乜错。 嗯， 哇，佢真系编排晒，同埋最紧要，即系音乐，而且要新热爱，即系当系自己嘅 style 咧，翻上太空都好，留低俾啲影碟都嘅种启发，你都可以真系到要行落去。 系，不过好得意嘅，即系我估，即系我应该睇过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话即系都访问佢嗰，那个即系监制兼拍档啦 ，Tony Visconti 咁样啦。就話即係喂，原來咧佢係預咗自己冇咁快去嘅，佢預咗自己仲有幾個月，於是咧佢諗住咧依日點一錄完之後咧，佢就即刻再諗住錄新碟添嘅，即係嗰個魄力驚人到，即係當然佢知道自己有病啦， 時間有限啊嘛， 但係好似話咧已經整起咗五隻 demo 噶啦，即係已經交咗俾佢噶啦，即係交咗俾阿 Tony 噶啦，咁即係話咧，其實當然啦，佢亦都可能有兩手準備，即係知道喂可能頂唔住咁就咁樣噶啦，可能 that's it。但係可能如果頂得住嘅，咁啊再錄咯咁樣。 啲 demo 你都可以將來有機會可以都會 release 出嚟嘅。 係。 喺呢個所以響曬音樂嗰種 mood 嗰樣嘢，喺呢一碟做翻就係而家你 CD 嚟㗎，可能一碟錄七十分鐘，佢呢一張碟即得四十一分鐘，係去翻我哋而蝦膠年代個 total duration 阿西西加 B 四十零分鐘，係翻嗰種嗰種 mood。 嗯。 即係唔係而家就係話，因為支持圖之後開一碟碟，哇塞到好爆，好長，好多嘢都得。即係佢係嗰種覺得就做唱片、做音樂，係翻嗰種 status 先㗎。 係係，同埋即係如果即係純粹以單曲論單曲聽翻呢只歌咧，佢就真係好想回歸翻嗰種即係原汁原味樂器嗰種聲，聽嗰種鼓咧冇乜點 process 嘅， 冇㗎。 即係嗰個 kick 啊，嗰個 snare 啊，好乾啊，好係佢原裝嘅聲咁樣。跟住又亦都有佢好喜歡嘅 saxophone， 又有呢啲咁樣嘅音樂。咁跟住有個吉他喺度，掉， 咁所以即係我要揾時間慢慢去煲， 係啦。但係即係你見到係所有嘢都好係嗰啲樂器或者嗰啲聲音原本嘅聲音嚟嘅。電吉他當然有即係有 effect 啦，但係即係佢唔係好 process。 即係 original 翻去嘅中心碟就係音樂，即係嗰樣嘢個配合。係 啦，變咗如果你用呢隻歌嚟作為一個結尾咧，就好似一個句號啊，話俾大家聽咧，冇搞咁多嘢。 其實有隻碟， 又或者係佢自己咧。一生中啊，搞完咁多嘢，玩完咁多 gimmick， 玩完咁多 image， 試過咁多嘢，翻到最尾就係回歸最基本，一啲好乾淨、好基，即係佢最中意嗰啲嘅樂器，鼓、吉他、bass、saxophone、人聲，最基本嘅嘢，冇乜嘢 process 啊，即係 冇話執得太多嘢。 好似咧，即係如果你即係如果咁樣，我哋去啊後來咁樣去睇咧，就好似喂真係成個旅程 plan 咗咁樣。佢咩？佢最尾有一個咁嘅句號。 所以同埋嗰啲碟，佢 幾得人驚，講起有啲少毛管動。 嗰啲碟由佢第一 cut Bless Us 聽到最後嗰一 cut，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 嗰隻歌其實擺喺尾咧，你仲感覺到佢嗰種遺願。啲人可能 single 就 promote 咗呢隻歌啦，定係嗰啲順帶大碟聽咧，你最後聽 I can't give everything away 嗰種感覺就會更加濃。如果大家呢隻唱片咧，即係順序慢慢攆一次聽一次。 係，我喺 iTunes 買咗咯，我就未買。 我就買實體，同埋就黑膠都買咗。 我黑膠買埋。係 啦 ，OK。 因為我黑膠機，因為咗屋企裝曬黑膠機，就仲未讀，唔係喺手上聽，所以一定必須要買嘅。係係 CD。 喂，同埋咧，我都必須要提一提咧，佢依個即係封面設計都相當好嘅，即係佢本身 black star 啦，黑色嘅 star 啦，咁跟住咧。佢其實咧呢一個咧係 Bowie 咁解嘅，即係佢其實係將嗰個下邊咧嗰啲星嘅唔同嘅部分咧，其實係即係一個玩嗰個 type， 即係嗰個啲 font 咁樣，但其實係 Bowie 咯 ，B O W I E 咁樣，係啊，即係所以嗰個設計而嗰個 Bowie 係由嗰啲星嘅唔同嘅部分拆翻散出嚟，咁其實嗰個設計相當之即係好有心思，真係好 黑膠就仲靚添，成碟黑色， 肯定啦，啊， 即係。佢煮翻啲好簡樸、好原汁原味咁感覺，所以成隻碟個包裝係成件事，佢係安排得好好， 係 即係好難得一個音樂人可以仲到最後嗰口氣都仲係抌喺音樂度送俾大家，呢樣嘢好難得。 係啦，咁啊，咁啊，大家咩啦？去即係去買翻， 終於珍惜啦！而家即係好音樂人，真係越嚟越 即係去到某個年紀，同我都好擔心，即係我自己去到50歲，自己好多好中意嘅音樂人啊，其實都諗咗年紀，我都好擔心會發展啲人會離開，即係會有呢啲嘢都覺得，哎呀，好。即係好唔舒服，但係冇辦法，人係始終會有離開嘅一日 嘅。咁自己離開先咯。 係咯， 反正香港咁窒息， 咁窒息真係，唉。其實應該離開嗰個唔係我哋喎，有啲人應該離開先嘅喎。 咁又 是又未到69歲，仲有18，頂一頂。 係咯，即係唉，真係應該離開嘅就唔離開，唔應該離開嘅就離開。 仲有究竟 即係離開比留低容易，淨係留低比離開容易咧？真係大家係一個謎。係 啦， 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冇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郑要市民千万不要阻止他们，梁振英说：落区难倒我噶，这样挑衅的态度是有商有量吗？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水货客严重影响民生，市民自力救济，商家们和政府却赖他们影响旅游业，用尽宣传机器抹黑光复的市民。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